老细揾我系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嗰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那个、那个那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哦、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昨晚看完監屋，今天回來周山旭，我是小張張，早晨。 我是鋭仔。 昨晚做完金曲，呢几日都唔使再食粥。我系小羊羊， 我系观众强， 我都系观众仔，我都有。 多谢你哋睇喺电视机、收音机同埋现场嘅观众啊！ 我做完嘢翻屋企啊，我都要睇。 多谢你，嗱，唔紧要， 十一点钟开始啊。 有啲人我知道有啲朋友话工作做唔到，但唔紧要，我哋有重温嘅， 冇错啦，一定要睇，一定要支持， 冇错， 好。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呢一早嚟咧，太阳伯伯陪我哋啊！风骚快活人，一个礼拜的第一天，32度啦，已经相对湿度72%，我哋一齐开 party 啦！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啊！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啊，仲有数天仍然有骤雨，天气呢一排都系热到不停咁样，要听下风数快。 我爱你，因你起靠近我，无论这个我生性充满或熟，你都亲我，懒得管我，难心转了有好过。逢食西瓜，你的温暖总比我食多个。便像把暖火拥抱我，便燃亮我。我不出街，你亦射穿窗帘，奔向我，愿陪着我。同日我爱你，因你准我做我，从未怪责，不爱假笑的我。你的光线绝不因我样子古怪避开我。潜入水底，你的火烫眼波都会射黑我。 昨晚的十大金曲真的可以说非常之热闹，座无虚设，全部坐到满一满，同埋大家真的好热情，个气氛是非常之好。见到小羊羊，我自己觉得相比前年呢对诗仪，昨晚呢一种大将之风很淡，很淡定。我见到有些人留意话，这个金曲很淡定，是真的很淡定啊。咁咪都有好 同你当年比呢，咪 好啲。 咁我记得佢啲叫咩啊？ 佢好啲。 天地天淵之別啦，咪咪就係梗係老前輩啦， 你唔好理佢。喂，點啊，阿思怡，你講下你琴晚即係嚇嗰個感覺啊？ 嗱，琴日咧，雖然會場唔同咗啦，前年我喺紅館有，琴日咧就係呢個九展， 冇錯。 咁但我覺得咧係都幾慶幸可以喺九展，因為大家都知道九展就嚟 最後一個大型嘅 大型音樂 show 啦，咁可以。叫做最後一個機會去站台去做司儀，就當然係非常之興奮啦。 對唔住，我想問嘅，你有冇試過㗎？即係你喺沙科， 我沙科 星 星 匯 係星匯有試過嘅，因為我哋嗰陣時新時代奮鬥只有個畢業 show 咧，都喺嗰度做過嘅。咁但係個性質唔同嘅，因為嗰陣時可能做話劇啊、舞台劇啊，咁但係都有一幾即係有一 part 仔 MC 咯。咁但係你話音樂 show 十大中文金曲呢啲咁港台標誌性嘅活動，咁梗係。再加埋九展最後一個 moment 咁啊，係有種特別嘅回憶喺度嘅。咁、之後又係咯，琴日又開心啦，見翻好多朋友仔啦，無論係同事啊，或者係啲識嘅歌手朋友啊，咁。所以又玩得好開心， 唔係我喎， 唔係啊， 咁 你 係觀眾啊， 你日日都見啊嘛，佢話好耐冇見嘅朋友啊。 嗱，我想講一樣嘢，因為前年咧佢做 唔得，我要插炮先，你仲好講。临尾完 show 嘅时候，我就问阿懒同小姐，因为佢哋都喺现场。我话马老师咧，马老师走咗咯。我仲可以啊，一齐影相噶嘛。咁我点提你啊？我点提你啊？ 我讲翻，即系啲无谓唔好讲。我见证咗 你嚟嘅，我点无谓啊？ 我见证咗佢第一次新时代咧，又系响个同一个舞台，又系阿 Alex 企喺佢 侧边， 吓，仲有啲女仔，我啲女仔我唔记得边个啦。咁我好记得佢嗰次咧着绿色衫， 系 啊，系啊，嗰次。我即係第一次，哇！呢個咩人嚟嘅咧？高高大大 ，outstanding 高過我喎。但係我覺得，咦喂，呢個真係幾特別。 可造之材， 佢係學立雞群嘅，唔係學其他嘅咩？即係佢嘅意思嘅就係你嗰陣時候，你已經見到佢彈得出嚟嘅，同佢嘅身高都有關嘅。 係 兩年前 冇錯冇錯。咁我唔識佢嘅，咁我覺得啊，呢個真係幾好喎。 佢好容易俾人 spot 到嘅， 係啊，因為佢有做嗰個舞台劇嘅嘛，係啊，舞台劇我就冇乜印象嚇。但佢做司儀嗰 part 咧，我真係，咦話呢個得喎， 多謝你啊馬老師。 喂，所以琴晚小羊羊咧，你去踢嗰個進步獎咧，我覺得呢個安排幾好， 係啊， 因為你攞翻兩年前你自己參加咗呢一個嘅嗰個比賽啦 ，DJ 比賽，咁然之後今日咧就係司儀啦， 係啦，同埋嗰啲稿嗰個位又寫得好好， 好好啊嗰個位， 我咪 嗰啲稿寫得好好啊係嘛？ 啊！嗰位係啊，係啊 ，Heidi 同埋阿 Wendy 負責噶， 即係進步 啊！因為我覺得真係好好，因為我嘅身份又真係好恰如其分 啊！係得你可以講到嗰一 part 嘅啫。 同埋我自己係第一次喺台上面宣讀頒獎，我覺得又係幾興奮同埋幾新鮮嘅一件事嚟。我都等啲歌手喺台下面緊張噶。 你係唯一可以頒嗰個獎嘅啫。係 啦， 其他我都發覺唔係你頒。 就唔係輪到我兩支排輩就 唔好啦，係咪啊？所以呢啲安排嘅話係有啲小心思喺度。 冇錯，你有諗過到。 同埋我好中意琴日嗰個背景咧，嗰啲唔知點形容啊！嗰啲 graphic 咁樣，好多嗰啲彩色嗰啲，好似幻影嗰啲咁樣，跟住有啲好似隧道咁樣咧，係好好靚啊！即係我哋一台前面咁望過咧，係好有嗰個好立特體啊！ 咁啊，問下你哋啊，作為觀眾嗱，現場好啦，屋企睇電視又好啦，你哋覺得邊個 moment 最印象深刻？ 就係 super moment 咯！我已經要搶出嚟講，因為其實我覺得咧，尤其是喺九展喺呢一個位置嗰度，你係應該係 rock 嘅，以及嘅就係有一種嘅感覺嘅，就係佢係熱血嘅，以及嘅就係 我不嬲都係 buy 呢啲， 我不嬲都係 band 嘅，咁所以嘅就喺嗰個時候，你係會完全能夠 feel 到嘅，就係嗰種凝聚力喺裡面咯。同埋佢係好啱嘅，好啱嗰種感覺。佢唔係 grand， 但係嘅就係大家一齊嚟去 celebrate 一個即係大家一年嘅辛苦，或者佢哋嘅成績，或者係點樣嘅話，我覺得係一種幾好嘅安排咯。咁我覺得 super moment 嘅就係冇啊，係一定係興奮嘅，冇得 super moment 嗰位亦都係我其中一個位，我走出咗去個台側邊去睇嘅， 同埋最難得嘅嗰兩隻歌都係我最喜歡嘅，就係《橙海》再加埋就係《無盡》。 哇！同埋現場觀眾你會見到，大家都攞住個電話開住個電 喺度搖住， 係啊，好 warm 好 touching 啊個感覺。 點解 Jane 都 好？我覺得有一度幾得意嘅，就係打鼓咧，佢喺台上面有一個嗰個好靚好得意個感覺。我最吸引我咧就 係 DJ Soda， 唔係。 就算 DJ 出嚟吸引都唔出奇咯， 係 咪 先？ 成晚嘅壓軸嘉賓 ，opening 嘅管弦樂團，我第一次睇，我咦點解好似 著到咁嘅 cosplay 嘛， 因為人哋嗰啲進擊的巨人啦，係 啊，因為我第一個感覺咧就係話，咦 ，orchestra 係咪應該全部黑色衫啊？我點解好似有個著住 有個假髮添 啊？我回個神嚟，哇！全部都係喎，係 啊， 好 彩你可以回個神， 我真係回到啊！ 一路都點解會 你喺度沉淪啊？ 唔係啊， 我沉醉喺嗰個音樂世界， 冇錯，琴日真係好好嘅享受。 其中一嗱，我對 cosplay 咧，其實我就冇乜研究，亦都冇乜認識，對動漫都唔係好熟嘅。但係唯獨是有個男人咧，係著住一個女仆嘅衫，我係代睇住個魔鬼笑咗出嚟。我好 appreciate， 即係大家都叫做一個咩啊，音樂嘅藝術家，但係佢哋可以 放低自己， 放低身段，咁嘅打扮，我覺得好 appreciate 真係。 係啊， 即係可以話俾你聽嘅，其實音樂係冇疆界，係嘛？就你唔好成日會覺得嗰只 orchestra。又或者就是一些嘅你頭先講嘅嗰啲呢類咁樣嘅音樂嘅話，大家一定係要著 到好嚴肅， 好嚴肅咁樣係嘛？其實仲可以係啊， 即係一個另類嘅衝擊咯， 係啊，同埋好有青春氣息， 係 啊，好多女團跑嚟跑去， 係啊，同埋即係即係而家呢一個樂壇係多咗，即係好似百花齊放啦，有好多組合啦，大家都有唔同嘅特色咯。即係譬如有一個表演嘉賓係SING 女團啦，星又會跳下 星樂團。 扇子舞啊，咁我哋香港嘅又有一啲，总之哇好多青春少艾啊，好多唔同嘅女团咁样，大家都我睇得喺后台睇得好开心， 我觉得好夏天咯， 系 好清凉， 唔系啊，真系好夏天，而家真系夏天嚟， 系啊，你觉唔觉得个个都系好夏天嘅？系啊，所以其实你喺嗰个咁嘅地方嗰度做一个咁嘅 show 嘅话，我觉得系好恰如其分嘅，即系其实系好舒服。 马老师有冇一齐起身摁啊？ 有啊， 系嘛？ 我 partner 最后我有企起身啊，系啊，不过我喺度谂紧咧，我要同阿杨洋整一对挂羊头卖马肉。 其實咩？我一入嚟呢個節目已經 講咗耐啦， 你哋安咗呢個名好耐㗎啦，做付諸實行。 再揾阿師打佢嚟幫我搞首三秒嘅歌，我係有信心啦。太長唔得， 但係你可以嘅，即係永遠都要蒙住塊面咯。 咪戴翻個馬面具咯， 正啊！ 睇到一個新聞咧，咁喺澳洲塔斯曼尼亞發生嘅。咁我哋香港而家酷熱天氣警告啦，好熱啦咁樣。嗰邊咧就係好凍嘅。咁但係佢參加咗個乜嘢咧？叫裸泳啊，即係全部人一齊咧，係全身赤裸地跳落去冰冷嘅水裏邊一齊游水，有幾多人？幾千人一齊喎！哇，真係浩浩蕩蕩， 好熱咯。咁插咗落去嘅话，唔系咯？ 哦，几千人啲水 系热血沸腾啊！ 系啊， 最犀利，其中有啲咧，即系高龄系九十几岁嘅婆婆都参加。我成日觉得咧，冬天游水你哋有冇试过啊？ 问嗰啲游冬泳嗰啲咧，佢话知原来咧，你跳落去冻水嗰度话，其实你个身会发热噶，会发滚嘅。 我细路仔嘅时候咧，最劲嗰次咧就系十二度嗰阵时，冲冻水量 系， 点解要啊？ 点解要咁做？因为屋企个热水炉坏咗。 你唔好谂住啲衰。 我冇呢啲，我系会发生嘅事嚟嘅。你做咩今日做咩咁燥嘅你？ 我怀疑你想话我妈敲我冲头水凉，就闩咗热水炉。 亦都有咁样，但系我唔想咁样话你妈妈。 我知，我知。嗱，因为我想锻炼身体 嘅。系。咁呢个真系得噶，真系得噶。又 开即系话嗰下真系要好勇敢。 系嘅。 咁拿住个 发洗湿咗个头先， 有冇啲？咁嗰啲啊， 有啊，就崩落嚟嘅时候咧，冒烟嘅， 系噶， 系啊，系啊， 系 啊， 会冒烟 啊，会冒烟噶，因为你嘅身好热 啊 嘛， 系啊，然后咧最得意咧就系话一股暖流咧由呢度一路去落脚底嗰度，好好舒服，个脚暖嘅，系啊，但系试咗一次之后唔试， 病咗三日系咪？ 冇，但系嗰个感觉我觉得系几得意， 系 正 嘅，冲冻水量系真系能够锻炼身体嘅，同埋啲皮肤滑啲嘅，你知唔知噶？ 系咩？ 系啊，真噶，因为如果你冲水冲得太热嘅话咧，你系会令到有好多油脂唔应该嘅嘢全部洗晒，所以咧你嘅身体咧系唔会够滑嘅，真嘅。 但我试过十二度咧，我真系走去游水，我亦个目标系咩？又系想锻炼自己。 唔系，但我想问海滩定泳池啊？ 泳池，泳池，系啦，游泳池。 海滩，海滩感觉冻， 跳落去 有开 就唔冻噶啦。有 啲暖水泳池， 唔系真系游， 真系泳池， 室外泳池 嘅泳池系咁。但係感覺你同自己講，你跳咗落去先，第二頭十秒一定好凍噶啦， 係 過咗十秒你就會暖翻。 有冇覺得縮曬應該？啲毛孔啊，唔係我講真 乜都縮啊，直情 我講真嘅，真係 乜都縮。 我有一段時間咧，我係會咁樣嘅，就係我用一啲好熱嘅方法我桑拿完之後嘅話，即刻衝入去流即係衝一啲凍嘅水。喺嗰段時間嘅話，你皮膚靚到不得了，我同你講係靚噶。 系， 系啊，因为有人教我咁做， 所以大家可以试下呢个方法啦， 锻炼身体啦，要受得住啊， 系 啊， 唔好冻亲啊， 安全安全为 上，冇错冇错吓。喂，好啦，十点半，今日马老师有呢个古故啊，学古文，同我哋讲咩啊？ 颁奖典礼， 锥头上嗰一顶 帽， 帽 帽子， 帽，中国人话好紧要 嘅，系，好啦， 随便， 留意留意，而家先十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早前推出更新版的公务员守则，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佩恩说，守则列出的十二项基本信念当中，最重要是第一项的维护宪制秩序及国家安全，是公务员工作的框架。杨何培恩接受本台上任两周年专访的时候说，公务员并非只是一份工作或者赚取薪水，而是有使命和宪制角色，必须向中央负责和受监督。若果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国家无从发展，香港亦都无从发展。他指出，更新守则列出的信念和操守准则是政府一向对公务员的期望和要求，不是新事物，市民亦都有同样期望。各部门首长会向员工解说守则，政府办公大楼会举办相关巡回展览，各级公务员培训亦都会加入守则内容与国家安全的概念。保安局表示，因应沙头角个人游的需求，将会在7月试行提升个人游名额至到每日2300个。 保安局在社交网页提醒，有兴趣到沙头角游览的人士可以在警务处的电子边境禁区许可证网上申请平台提出申请。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朴正天批评美国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重申北韩在乌克兰战事之中支持莫斯科。朴正天在声明之中回应美国五角大楼表示，乌军可以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打击任何越境发动攻击的俄军事，强调俄罗斯有权选择任何形式的报复性打击，又说如果华盛顿继续推动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代理人战争，可能会引发莫斯科的更强烈反应，并引发新的世界大战。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星期访问平壤期间，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签署新的俄朝协议，承诺双方在任何一方遭受武装侵略时立即提供军事援助。分析认为，有关协议将会为两国之间的武器贸易奠定框架，并且用于两国的反美斗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89点，跌137点，总成交金额34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8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71点，跌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25跌1.5，腾讯控股377.8跌3.6，美团113.2跌3蚊，建设银行5.72升1仙，阿里巴巴71.55跌4.5，极兔速递7.31跌1.02，中海油23.05升3毫，工商银行4.49跌3仙。长实集团29.25升5仙，快手47.35跌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4，日元159.71，瑞士法郎0.894，加元1.37，人民币7.262，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8,689点，升92点。港金报21,600元，跌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2.26美元，卖出2,322.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啦，葵青路天桥去青衣方向啦，咁通去青衣乡兆会路嘅支路，咁啊唯一行车线啊较早前需要封闭嘅受交通意外影响，咁而家咧已经系清理好啊，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再讲多次啦，就系葵青路天桥啦，去翻青衣南桥，去翻青衣方向，近住青衣乡兆会路嘅支路啦，咁啊交通意外清理好，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而另外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呢就是暂时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在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咁补充返啦，较早前彩虹道去虎山道方向近住蒲江村道的交通意外呢都是清理好。咁一带呢只是车多少少啫。咁另外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都系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尤丽村，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一段慢车。在九龙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一段都是比较繁忙。另外啦，较早前在港岛区西环的山市街和吉直街交界有阻坏灯的，现在就刚刚整翻啦，就是山市街和吉直街交界的，现在一带还是比较车多，坏的交通灯就已经维修好。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调景岭、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啦，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照亮你。 任豪饰演嘅陆芳琪，消防中队队员，乐观开朗，能言善辩，系队中嘅开心果，亦系男主角近时穿嘅黄金拍档。无论在灾场上抑或情场上，他都会在最佳时机为对方助攻。 国剧八三零，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两蚊搭车优惠，正确使用攻略。攻略一，搭巴士去近的地方，拣搭短途车，不搭长途车。攻略二，搭的巴士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落车后记得再拍卡。攻略三，搭的小巴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上车时要同司机讲在哪度落车，等他教啱车费先拍卡。善用短途车同分段收费，举手之劳，人人做得到。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少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继续我哋嘅风骚跑人啦，三十二度气温，相对湿度79%嘅。 好，先讲啦，瑞瑞。 冇呢啲嘢，私底下讲好。 头先讲一句说话，好彩啊，咪咪前辈你迟揿咗三秒，你早揿三秒就。 冇错，系我系好关心我啲即系一齐做嘢嘅朋友，唔单止我，系啊，冇错。 好， 特别是系系咯， 特别是你啊， 系啊，对你系嘅，系啊，就系想你呕。 诶、欸，你哋嘅相处真系得意嘅啫， 系 咁不如就讲男女相处啊，好唔好？ 系咪都系阿妈系女人 中意啦？ 呢、這个系你好受欢迎嘅。 呢、這个咧就叫做男人比女人嘅暗号。 男人比女人， 因为有时咧即系。我哋叫佢啲叫咩啊 ？body language 又唔系，即系总之从佢言行举止啦吓、 你 会多多少少知道佢嘅 放电， 未必放电 点样？ 好嗱，不如咁啊，我讲啦吓，咁你自己再睇啦。第一次约会嘅时候，那个男人唔出声。未必等于佢唔鍾意你，佢咁讲啫。佢系男人呢通常一般啦，除非啲能言善辩好似马小强咁啦。佢话一般男人呢第一次约会呢系好笨拙嘅，好唔知讲咩嘅，同唔同意呀、 你辣我呀嘛。 我知佢个样，我知佢个样，我真我第一时间我一听到佢，喂我好举例唔举例，你系要辣人 辣 我，系啊，跟住你见到佢， 我又等你讲。 各位听众，我话佢能言善辩，点解会系辣你？ 啊，继续，你话 唔系你同唔同意啊？即系第一次啊，你谂翻你自己第一次同你中意嘅女仔约，佢呢、這个 记得啊？ 唔系佢呢个 point 就系话，通常咧你都会。好笨拙即比你平时蠢啲嘅，几叻嘅男人。 我谂又唔好话蠢啲，但系主要会尴尬。其实你 知道想做乜，你想做乜，或者你想讲，但你唔敢啊，可能怕丑。 你系咪啊？你系咪啦？佢我哋唔记得啦，太耐。你咧？ 一都系嘅， 即系啱啱同一个喜欢嘅对象约会时候，你 即系冇啊？我觉得唔使约会噶。系，譬如可能行过，譬如 let's say 行过 pantry， 如果嗰个人系你中意嘅，你见到你都会，即系有时你只眼唔知摆边啊，即系你同佢对望，又唔系，即系讲紧可能啱啱。即 係，我諗係講嘢謹慎啲啊， 係啦，寧願唔講， 會聽 驚又驚扣分啊。 係啊，你以為好好笑，佢話諗唔住你啱啱，又或者你講少少即 係。真嘅，如果作為女仔嘅話，我覺得有時嘅就係你唔出聲咧，我都仲覺得你神秘， 冇錯， 因為我仲要估啊。但係若果你一開聲嘅話，我覺得你就真係好幽默嘅，好好笑咩？ 冇養分 㗎，甚至乎大家私底下喺 pantry 度講嘅就係，咦，嗰只咁 嘢， 係啊，咦。真扮晒嘢， 系啊，以为好笑， 系啊，宁愿唔出声， 危险 嘅。明白，好啦，嗱，下一个得意啊，佢话男人做嗰个调查咧，你最选择或者你希望或者你愿意，如果认识嗰个你喜欢嘅女仔，你系喺譬如话边个场合咧咁样？你知唔知原来大部分咧都系选择喺工作或者学习嘅场合，例如学校啊、学嘢咧，嗱，譬如你学演技咁样嘛，我见你同有女仔啊，即系有啲嘅 interaction 啊。喂，我讲嘅嘢系咪真先？你最近上演技堂啊嘛，系咪先？咁会有啲嘅叫做合作表演啊，咁 有啲身体接触 啦。即系男仔会选择喺工作啦，或者一啲学习嘅场合认识，觉得个气氛咧系会容易系好啲，或者容易系沟通。 对唔住 ，Michael， 你一开头嘅时候你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即系女仔究竟俾咗啲乜嘢嘅 信号？ 男人啊，我你又讲紧男人， 讲紧男人， 因为我一路都听咗你讲话系女人啊， 男人嘅 先讲个女人， 系 OK， 男人的息怒，会唔会啊？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即系如果要认识个男仔咧，喺工作啦或者 唔需要，我喺任何个地方都可以认识。 我都觉得 只要我喜欢， 需要太 冇错，只要我喜欢。 反而有个弊病，我真系攰啊！ 弊病系咩？ 你今日股份就够弊爹啦，潮语嚟噶弊病啊！啲咩弊病？唔系啊，弊病或者弊处咧就系咩？譬如你工作啦，或者你學習嘅情況識啦，但當你學完嗰一樣嘢，或者你工作你轉咗工咧，嗰段關係就會開始 淡 退 翻。咁 嗱，我身邊經歷咗好多次呢啲咧，都係最後就 你經歷過好多次， 又唔係不歡而散。即係我身邊嘅朋友啊，即係譬如我嗰陣時大學出嚟做 part time 啊，又去咗啲主題公園度做 part time 嘅。咁嗰陣時咧，哇！一個 season 我哋可能三四個月啦，一齊會聚埋一齊，日日見面。咁啊，好多對情侶又會產生。但係咧，當你過多幾個月，大家個 season 過咗啦，大家唔使再喺嗰度翻工啦，又問翻大家點啊？散咗咯。 会咁嘅咩？ 会噶，因为你有嗰个场合啊，或者嗰个 setting， 你好似觉得你自己中意 造就咗大家， 系 啊，日嗰啲咩日久生情 ， 冇错啦。但系当你冇再见嘅时候，你咪淡咗咯。 咁呢啲真系弊病喎， 弊病，你用得好好啊，即系即刻教你潮语，你又即刻学到， 系啊，好叻啊你， 系好叻啊， 系啊，会咩？会啊，即系我觉得其实会唔会系呢一个一个开始咋？系嘛？其实大家都系抱住玩玩下嘅心态啊，系心态嘅问题系嘛？ 系，最终即系收成正果嘅，唔知有几多噶， 系啊， 有机会有。 佢冇话俾你听。 但系通常喺啲咁嘅情况度识嗰啲都好难收成正果，会唔会啊？ 点解啊？ 太轻松啦， 因为你即系好 casual 啊。就算我想正常想同你交往，我都唔知你点谂啊嘛。 系咯， 因为 你 系 玩玩下。 又或者之后，其实大家都想长久交往落去嘅，但系因为冇一个氛围或者冇一个。機會，即係大家又唔需要再學嘢咯，或者唔需要再喺同一個地方 嚟噶嘛， 咪難咯。你又要翻你份工，我又要翻我份工，通常就係咁樣。 但個個拍拖都係你有份工，我份工噶咯。我覺得，即係如果你真係中意，就唔會散咯。即係除非你真係 即係叫咩 逢場作興，係啦， 呢個係咯， 係啦， 弊病 逢場作興， 弊病 使唔使去到呢樣嘢？ 好1984年， 我似系啲夜总会嗰啲系咪？逢场作兴嘅，你唔好同我咁认真。 系啊，我知啊。好啊，另外一样嘢，男人如果中意你咧，佢会有一个72小时嘅定律嘅，即系话喺72小时，即系三日里边 就会揾你啦， 一定会揾你。如果过咗72小时，代表佢对你其实 no interest 啦， 系咪咩？ 佢咁讲， 唔系佢揾意思系打电话联络 你啦，佢忍唔住啊，即系。 系啊，即系佢唔会超过72小时。如果超过72小时，唔觉意忽然间又揾你，咁 唔通呢个系男人嘅生理机制？ 点解呀？ 系咯，我唔知啊， 唔知啊， 会唔会啊？ 即系会唔会啊？ 我觉得唔系，因为男人系进击型啊嘛，系啊，但我都觉得会嘅，即系如果你。你明知你想發展，你都唔揾佢咁咪算啦。 即係可能一個禮拜後咁先揾就 太遲啦。 我興趣都不大。 我都唔記得你啦。 男性係主動進擊嘅。 係啊，梗係啦。我哋呢啲哇咁 樣。哇！係女人都會㗎。 哇！即係咩呢個？ 女人都會㗎。 會。 反而而家女仔係會主動啲。 係啊。 梗係啦，等你嚟追啊，係咪先？係啊，係唔係就唔係係嘛？冇嘥時間啊。同埋我最憎嗰啲係乜嘢咧？就明明係中意佢嘅，跟住你又唔講。可能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呢大家都已經分別有拖拍的時候才說其實我很愛你的你是不是壞呢 這些就是把悲傷留給自己 沒錯啦不要這樣啦 當然不要 等大家有一天散了再重聚咯 浪費氣 啦我經常都相信如果真的是真緣分最終都要走回一起我很相信緣分 你是在等你就是 未啊都是等等合適的人出現 那都挺好的他仍然相信愛情但是 不要勉強 不要迷信愛情 不要迷信 兩回事 那天學了一句說話普通話堂強扭的瓜不甜即是你不要勉強我幸福 普通話怎麼說 啊 等 一等一说，系你用你普通话，你又 咁，我想听下你讲，唔好啦。 强扭的瓜不甜， 类似啦，系。 强扭的瓜不甜， 啱啦。 什么？ 强扭的 瓜不甜， 啱晒一百分，呢个就系弊病啦，又系。 好，下一个唔该。 下一个咧就系我唔系好同意嘅，佢话男人超过一半咧，当佢要拣一个女朋友嘅时候咧，佢系会参考埋。朋友嘅即系男性朋友嘅意見嘅，你覺得係邊個好唔好啊？你覺得 唔會啦， 我覺得唔會咯。你覺得會唔會啊？即係你，譬如如果你識咗女仔啦，阿馬老師猛話：喂，呢個唔好啊，唔啱你啊。 唔會啊，同埋嗰個位你都已經入咗局啦，點會理身邊？ 你唔係你會你都會問身邊嘅人係咪？但係希望佢哋認同你，係嘛？佢哋會認同 女仔問唔問噶？ 会啊，问噶、啊，问噶、啊，问噶、啊。 咁、 啊、 你会唔会参考？即系会唔会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No, 我只不过系希望就系问佢嘅时候，佢话俾我听，几好啊，去啦咁样。即系其实系想得到佢哋嘅支持噶啫。但系我觉得若果佢哋唔中意嘅话，亦都可以陷入去另外嘅一个心理嘅状态。就係羅敏歐與朱麗葉，係咪你越唔中意咩，你越話我哋唔好，我就好俾你睇。 但係我想喺女仔 點都好，你都會同佢一齊咯。 喺女仔嘅角度，會唔會嗰個關係未成熟，或者就算成熟咗都好，都唔夠膽帶俾自己啲女性朋友 睇？唔會， 因為好驚。哇！如果咁正嘅話，會唔會陣間我好姊妹咁樣叫咗我長腳有頂綠帽咁樣咪弊？ 如果係咁樣嘅話，呢一個男仔都好大有限啊！ 咁你唔知噶嘛？ 喂，但如果譬如話個男仔條件唔好咧，夠唔夠膽帶出嚟啊？ 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係 啊， 嘅觀察， 唔係好靚仔， 反而唔係好靚仔， 肥啊，諸如此類啦。 唔好講啦，即係唔好講 呢啲， 係啦，係啊。即係總之嘅就係你覺得佢條件唔係咁好嘅話，你會唔會帶咧？咁樣，我覺得反而呢一個你係會考慮咯。如果係好靚仔嘅，你梗係話第一時間 show off。 周圍帶，周圍去， 影曬相咁啊，等人哋放閃啦，係啊，一定係咁嘅。你應該唔少啦， 唔少咩啊？ 俾人帶出去啊， 係俾人帶出去咯。 我自己嘅做法，即係屋企又好，或者朋友都，即係要穩定先會。講或者攞出嚟， 因為我驚見完之後原來冇咗，咁咪樣衰啦。 誒，點解今日呢個又同上個禮拜嗰個唔同？即係我唔係話我咁呢個夠 frequency 咁頻密啦。 但 係 我啲朋友費事問啊，次次都係咁樣。 係 啊， 唔 或者你咁講，因為咁講，因為點解咧？真係有一啲我朋友嘅人品嘅就係，譬如我每次同佢 casual meeting 咁樣出嚟，喂飲杯嘢啊，喂點解你個女朋友哦冇啦又散咗咯？下一次見面又喂點解上次嗰個新嘅女朋友冇啊又散咗咯？即係唔想有呢一個形象。就會覺得佢哇你對愛情咁唔認真咁唔專一嘅，即係我又、uh-huh. 有時又唔可以話全部都係佢錯，但係你試多三四五次都係咁，起碼自己都有 問題 啦。 但你加幾次，即係幾耐先每一次？ 我諗一年都可以換咗三個咁嘅，佢係 咁就好 人哋唔好彩啫。係 啊，人哋都係喂， 好唔好條件？ 有好條件啊 ，rock 有靚仔嚟噶， 真 係又跳咩啊 ，breaking 啊，又會 busking 啊，又會主要好識打扮， 即係啲女仔。会中意嘅类型啦， 应该正常嘅女仔都会中意嘅类型。 O、okay, K， 但系个人可能 唔系个人，唔系个人就系个感觉。我连我男仔个，哇！你我成日话，你都几 playboy， 即系个感觉。 身高几多？ 身高都唔哇！我谂而家都同我差唔多，正然高过我少少添啊！ 哇 ，O K， 哇，咁真系几好啊！条件 系喂嗱，虽然咁讲，嗱咁讲啊， 我佢應該見佢唔到嘅，因為我有次上年記唔記得咪有得邀請嘉賓上嚟嘅，佢係其中一個被邀請上嚟嘅，最後唔知點解佢啲時間就唔得啫。 哦， 咁而家開咗咁呢個人，我梗係唔會再邀請佢上嚟啦。 梗係冇啦，你講人哋咁多壞話，我都唔好意思啦。見到佢， 你已經冇乜朋友噶啦， 冇啦。但係先，但喺我角度，佢係型嘅，佢真係型嘅。 OK，OK， 係咯。 咁咁嘅朋友如果聽到咁點啊？ 咁就又係閉 band 咯， 係啊，恭喜曬你咯， 閉 band 咯， 係啊，冇所謂嘅， 冇問題啦。啊 ，OK， 好啦，好熱天氣警告生效，已經33度氣温啊，相對濕度71%。11:00啊，我哋有顧顧學顧問同今日有熟女關注組教時候出現。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关系都是相互的。这个世界上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互相影响。你请我吃粒糖，我请你吃蛋糕；你带我看星星，我带你看月亮。反过来都是一样。你觉得几日不见我没什么所谓，咁我觉得几个月唔见你更加冇所谓，你冇以我优先，我亦都唔会将你放喺第一位。人同人走至两面镜，你对我点样，我就对你点样。如果有一日我哋疏远咗，请唔好话我变咗，因为首先你对我已经变咗啦。世界上冇任何一份感情只靠单方面嘅付出就可以走到最后，人心换人心，真情换真情，感情嘅世界独木难支，唔理系亲人、朋友、爱人都系。 只有两个人真心付出，彼此珍惜，先可以继续。再深的感情，如果是冷漠的回应，久而久之，热情就会被冲淡。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靠的是真心，不是套路。人心都是互相的，最怕是深交之后的陌生，认真之后的痛苦，信任之后的利用，温柔之后的冷漠。任何关系之中，如果你的真诚得不到热情的回应，请好好地适可而止，不要亏待每一份热情，不要讨好任何的冷漠。当你觉得人家不需要你的时候，请学习自己走开了。不要失去一个对你好的人，不要辜负一颗真心。如果交往，请真诚；如果离开，请彻底。余生好贵，请别浪费。 到热泪盈眶了，还在喝啤酒都浸到泻了。从前校友，今晚酒吧碰到了班中最漂亮那人，今天霎眼像老人。我是没有看见伤痕，成熟的人只能无关痛痒的吻。很高发现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只想念你何时学会欲言又止。不用回答这个愚蠢的问题，这个年纪谁没几个却不能提的名字。春分秋季到底你经过什么事，温柔像你已掌纹千个过尖刺。我快乐吗？分开生活的日子，我用我专属的事，谁也过得不容易。夜太长，太渴望被人拥抱，才陷进必输的恋爱圈套。条文共你一早参加已知道，几番错爱又怪谁？想反省你便再傲。讽刺的是，最后所谓喜欢的人，犯了卡住发妄神。不必多说，我知你经过什么事，感情受挫。 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 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院中人，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 马老师，早晨， 早晨，早晨， 唔该啦，全部早晨， 早晨。 今日讲乜嘢啊？头先 冇， 冇错啦，冇。 我想问在你心里面关于武的故事啊成语啊 正义官禽兽 他话你啊，唔系佢唔系话你啊，系 啊, 啊， 你讲啊嘛， 你又听过啲咩啊？正衣冠即系顶好顶帽 官咯，系啊，系咪啊？ 正一衣 冠系啊，啲人都咁讲噶嘛。 好，你咧？ 我谂起以前嗰啲农夫嗰啲算唔算帽啊？ 哦， 嗰啲咧叫豆豆粒啊，系系叫咩啊？好似个豆咁样咧，系啊，尖不甩嘅咧，嗰啲算唔算啊？都算啊。 你咧？ 嗰阵时候系咪睇？在个乌沙上面嗰度摆摆一块黑色嘅嘅嘢之后，跟住就系 乌沙。哦哦哦，系啊系啊， 乌沙系啦，系啊，好似嗰啲官啊嘛，摆一块黑色嘅啫，即系话佢要死刑咁样咯，好惊啊！ 同埋嗰啲官咧有两条嘢揈下揈下噶嘛，系啊， 官有两条嘢揈下揈下咧，我曾经都讲过俾大家听， 系啊。 宋朝 系 嗰两条咧特别长， 系啊， 点解啊？ 等佢哋唔好埋身咯，因为有 covid， 冇保持一米距离， 因为考试嘅时候唔好装到对方， 唔系知唔知啊？高材生 唔知真系冇留意呢个 官威，我讲咗咯，我唔系官威， 嗯， 呢个因为嗱，宋朝先系咁嘅啫，嗰啲官咧嗰顶帽咧， 左右两边 好长嘅， 系 咁点解咧？ 嗯，排队嘅时候方便， 唔系 飞人，飞人。 我知有时咧抹完汗嗰条毛巾咪勾喺度咯， 都好呢个谂 咩要摆就 呢个谂法几好嘅， 唔记得咗咯。 因为咧嗰阵时个宋朝就系阿赵匡胤嘅，系黄袍加身 吓。 咁但系咧，因为佢呢个即系呢个德位咧，都系有少少即系 唔会 使啲手段啦。 系， 于是咧佢就惊啲人讲佢是非。就兩條咁長咧，如果啲官喺度揈嚟揈去咧，就 係啊，就拍到你個眼， 就睇到佢啦， 係啦， 所以講唔到是非， 冇錯啦， 因為一講是非就會 揈埋你， 係啦，所以其實都啱啊，保持距離咯。你唔可以挨埋讲是非嘛？ 咁俾翻半份嚟啦，你唔好扁嘴。 唔系，但系我就觉得系唔系嗰阵时候，我哋而家嗰啲 covid 嗰啲咯， 系 保持社交距离。 其实应该而家都要喺嗰啲购买平台都要买翻顶宋朝帽咯，大家 系啊， 都要保持翻人与人距离啊。 另外头先你讲到乌 纱 啦，系啊，乌纱你哋又点睇咧？即系以前， 其实我唔知咩乌纱，乌纱 官嗰顶帽咯， 官帽 咁系真系帽咯。 我哋嗰时候成。 即係除咗個頂帽入面嗰個烏沙， 係你有冇睇㗎？其實有時 類似咁樣啦， 係呢個有少少似呢個誒韓國，你有時你 係 啊 係 啊 係啊係啊，又或者九品芝麻官啊，我哋以前去北京買嗰啲泥 公仔， 個頭發把咁。 老師，因為嗰時有句説話烏沙不保啊嘛，即係話連如果不保，即係冇咗個位啊， 冇咗 做唔到官 官位啦， 代表住嗰個權啊。 係咁冇咧，以前咧好耐已經有啦，聽講就黃。皇帝发明嘅 咁耐， 天元皇帝， 天元皇帝喎， 咁帽之前咧，其实就唔系帽，系头巾， 哦， 系啦， 包住佢， 绑住佢，绑住佢。诶，你有冇发现你客家人好中意戴帽噶？ 佢哋系戴顶帽， 巾。 嗯，你知唔知佢哋顶帽咧？其实系得意嘅，佢系先有一块好似又未必系黑色嘅。诶，讲紧嘅就系话佢会有一块嘅毛巾摆喺个头顶先嘅。咁跟住咧。客家人有個頂帽嘅係好奇怪嘅，佢穿窿嘅，其實佢俾你可以透氣嘅，就笠咗上去之後嘅話咧，喺側邊呢啲位嗰度咧，佢就會有垂咗一啲黑色嘅布嗰度咧，佢真係會令到你擋曬所有嘅太陽嘅。嗯， 但係又睇到嘢嘅， 睇到嘢嘅，係啊，咁即係佢嗰個黑色嗰個部分，佢唔係好長嘅啫，唔係好長 嘅 啫。 即係純粹户外工作嘅時候仲呢個啦。 喂，你知唔知以客家人咧，以前咧女人唔戴帽嘅，女人全部唔戴。 幾時開始戴？ 係我問我講緊另一樣嘢先啦，就係客家人咧，嗰啲女士咧，先系绑头巾先，你知唔知啊？ 黑色噶嘛，都系 蓝色同埋黑色为主， 系嘅， 系啦。咁你知唔知点解客家嘅女士会戴头巾？ 因为要耕田，要遮太阳。 耕田一个原因啦，因为咧佢多数由北方一路落 翻 嚟 南 方，咁佢哋北方就干燥啲嘅。南方咧，因为有 潮湿 啊，又成啦。阵间会问佢块头巾仲有咩用？咁啊，绑住个头度啦，防潮啦。咁如果好似阿咪咪话斋， 抹汗 头巾仲有咩用咧？ 抹汗啱唔啱？ 抹汗唔啱嘅， 抹嘴。 例如佢会臭仔嘅，即系可能 帮个仔抹嘴， 帮佢抹身咯。 咪 戴口水 巾，唔系 哦，摆喺呢一个位嗰度， 当 佢 毛巾当嗰个 唔系。 到 B 嗰個條 帶啊。 個 B B 仔咧賴嘅時候咧， 哦， 清潔流巾，唔係清潔就包翻住佢， 哦，哎，即係當片啊， 費事佢漏到周圍都係，係嘛， 嚇，咁但係用完又戴翻落個頭度， 係咯， 佢洗噶嘛， 都係啫， 咪咯， 同埋隔離啊邊個換咗， 洗完就乾淨， 嗰條毛巾咪可以媲美你酒店個掛喺牆上面嗰條， 你都唔知佢之前攞嚟做乜嘢， 好，咁你又聽過帽嘅啲咩故事啊？ 男人最忌嘅啦， 好嗱，我一阵解释 翻解 系 绿 色， 绿色咁仲有乜嘢啊？ 帽啊， 系啊， 好多噶 喎。我知道咧，皇帝 帽子宪帽子戏法， 帽子戏法， 帽子诶，帽子戏法，知唔知点解啊？ 帽子戏法系咪就系嗰啲咩踢波？ 其实好多比赛都会用嘅，但系主要用嘅踢波，连入三球咧就叫帽子戏法啦。咁知点嚟嘅？ 点嚟啊？ 点嚟啊？ 唔知啊， 因为连入三球啲人就会拎起自己顶帽的耶！ 好快快，以前喺英国咧打板球嗰啲人咧，一路咁样传出嚟嘅，即系话如果赢入咗三次或者 score 咗三下咧，就叫做帽子戏法。 嗯， 仲有咩帽嘅嘢你哋？ 但系冇乜原因， 你冇解释到啊？咁 但系 你冇解释到啊？ 唔系，因为佢哋一路传落嚟就系咁讲嘅，即系呢啲系戏法。即系呢个人系识戏法咁解， 哦好啊， 做咩啫？ 帽子戏法嘅就佢哋传落嚟嘅传统嘅咋，总之啊连打三，你讲咗两次用唔同嘅方法嚟去讲，但 都系嗰句， 内容系一样嘅。 喂，但系佢嗰个好似可信啲，掉帽上天嗰啲咧， 系啊， 仲反而可信啲。 嗰个掉帽上天， 点解要掉帽上天？ 系啦，大学生毕业， 冇错啦， 可以冇又掉帽上天。 大学生毕业，佢有条河水嘅， 系啊， 又。边边揈去边边啦！毕业嘅时候， 又揈咗， 又揈咗， 谂清楚先， 左揈右， 上揈下， 佢其实都系揈嚟揈去， 前揈后，前揈后， 后揈前， 唔系，一系左右，一系右左嘅啫， 系咪同埋 有关系嘅？ 同埋蹬左边同右边有唔同噶嘛？ 有意思噶，有意思噶， 哦， 系啊， 系 左揈右， 你咧？ 我买左揈右， 左揈右， 右揈 左， 左揈右， 实有人啱， 系右边。背到左边 啊，又肥咗， 系啦，意思咧就系咧，好似啲和水咁啊！ 我头先一知咪又肥咗咯，你可以抛我， 系和水， 即系类似展翅高飞。咁其实点解要抛顶帽上天空咧？ 高飞咯， 就高飞 咯，亲民有意思嘅， 我接近天， 唔使读啦， 唔系，接近 天，你 做 乜打我？ 我冇打你啊！唔係，因為嗰時咧有啲海軍，咁佢又參加呢個大畢業。 哦，呢啲都有嘅。 係啦，咁就意思咧就係咧要飛個頂帽咧就換一頂海軍嘅帽啦。 哦。 於是咧呢個傳統啲人咧 變咗以後 拋出去啦，但係後來都嚴禁嘅，因為咧試過咧個頂帽咧傷到人啊， 好重㗎， 係啊，血滴漸 冇錯。 粒高帽有冇听过？ 有，即系托大脚。 系粒高帽，马老师你今日好靓仔喎，马老师你今日个肚腩细咗喎。 咁点解系粒高帽啊？ 唔系胡粒。 你讲啊？ 粒高帽。 系点解会粒 高帽咧？系粒高帽啊！ 令到嗰个人好似感觉上觉得 高咗， 我知。哇！你赞我赞到成个人飞上天啊！ 英国传嚟嘅，英国啲 gentleman 咧咪成日有种高帽嘅， 嗰啲帽咯。 礼服蒙面侠嗰顶。 厨师佢有高帽咯，系咪？ 又啱。 唔系。以前呢有个故事嘅，响北齐呢个就唔系战国啦。咁有一个人呢，佢好鍾意戴顶高帽嘅，又好鍾意着住顶木屐嘅。佢只系一个 高人一等， 普通人。 普通人嘅啫。咁见到啲官呢，佢永远就踎低趴喺度啊，咁又 点解要咁 岌头岌计啊？咁样 阿谀奉承 系啦。呢啲人呢，就以后就话啲阿谀奉承啊， 攀附权贵 嗰啲啊，咁就。话佢戴高帽啦，咁啊绿帽又点解咧？ 男人嘅 系咪有一个故事？ 有故事嘅，咁因为点解会 潘金莲啊？ 唔关潘金莲事，唔好成乜都赖佢啦。 我不是潘金莲。 咁，因为其实即系点解佢绿咧？ 系 原因咧，就系以前咧。绿色青绿色咧就代表啲贱民啊，即系呢个古时嘅讲法， 即系个 系啊，即系呢个颜色 就代表 即等於你頭先講，佢話紫色、黃色代表皇帝，係 啦， 平民就唔可以用嘅。 冇錯。 但係如果係綠色嘅話，就代表住平民。 冇錯啦，係啦， 草根啊嘛。 咁但 係 點解同呢一個 係 啦有關？ 係啦，咁其實咧，仲有一個喎，同埋綠色，你覺得佢同呢啲咩動物嘅顏色相似咧？ 蛇 唔係， 青蛙 唔係，即係成日俾人嚟鬧 草蜢。 成日俾人草蜢啊！ 狐狸 唱歌噶， 俾人鬧， 俾人鬧。 其實 個 龜啊， 烏龜， 即係以前啲人話啲男人啊，即係都話佢啊整只烏龜啊， 即係縮頭啊，係 啦， 冇用啦。 咁龜咧，關關龜咩事咧？ 嗯，所以我覺得我唔應該，因為我覺得龜其實 OK 嘅，又長壽， 係啊， 係咪先？ 但以前即係曾經嚇古代嘅時候咧，啲人就。话啲即系冇用嘅男人系龟啊！ 哇，佢缩咗个头入去啊嘛，即系会惊得滞， 冇担大 系咪啊？ 唔担当， 唔系。其实咧，以前咧啲人以为咧，啲龟咧即系有雌性有雄性咧，以为咧雌性嘅龟同雄性嘅龟咧，唔可以交配嘅， 因为隔住个壳。 啊，你咁你觉得即系佢哋会传雌性嘅龟同乜嘢嘢交配先生龟仔咧？其實就是因為呢樣嘢， 我所以就話佢哋係 冇用，就有烏龜啦， 係 啦。咁你覺得佢哋覺得 同乜嘢 同乜嘢動物交配生龜仔？ 哦，海豚 都係爬蟲， 係咪都係都係？ 係啊，類似啦， 或者老鼠拉龜， 或者科莫多龍。 我覺得你哋好離譜， 或者問。问可以飞入佢嘅龟壳入边嘛？咪帮佢产卵咯。 系咩嚟？ 科幻电影 蚂蚁 边类型噶？边类型？ 大定细噶？ 都喺地下拉 大定细 蜘蛛， 有大有细， 有人 冇咁细， 有几大啊？猫狗有几大啊？ 攣下， 攣定爬定跑噶？ 攣噶， 攣 即系地下度攣下。 咪蛇咯， 系啊， 一开始就估蛇啦。 你有講 我一嚟就講蛇啦、 啊， 真係有 啊！ 對唔住，收翻係啦。咁佢哋就以為咧，啲、 嗯、 雌性嘅龜係同蛇交配先有小龜龜嘅。係咁啊，後嗰時文字未開啦，咁於是咧就話啲冇用嘅男人就係龜啦。 哦， 咁點解會？咁因為龜係綠色啦，咁所以咧。嗯同埋綠色就代表漸民啦，咁同埋因為咧， 同埋佢嘅另一半咧係同唔到佢交配嘅，即係同其他族類交配嘅， 於是就咁樣 啦， 係 啦， 大陸冇 啦，就大陸冇啦，就咁嘅意思。 好好啊， 呢個好好，呢個 特別 啊，有幾好啊？ 半年嚟最好， 係咪真嘅？我想問呢個係野史定係咩嚟？ 係啦，係咪㗎？ 係咪真 嘅？你作㗎咋係嘛？ 嗰啲唔係我作啦， 朝代㗎。 北齐啊！ 我知边个唔系。 我查下先啊！ 我都唔明啊！咁嗰只龟根本同条蛇系根本交配唔到噶嘛？点解啲人会误以为 啊？以前佢哋文 字 未 开 嘅时 候，佢哋自己乱咁 估下 啫嘛。 咁样好唔好？ 即系等于佢依个估下学古文啫 嘛。系咯， 佢都估下啦。 哦，呢个睇下先， 吓 咩朝代唔知系咪？一阵间系你下个礼拜话俾我哋知啊！好，嚟下一个。你唔好嘥时间啦，你抌波钟 咩啊？你话 抌波钟， 戴高帽，你即刻作一句说话。 好，戴高帽，好唔好？ 你好 hea 啊！ 诶，嗱，到翻你咁多朝代咧，你嗰边一个朝代啲人嘅帽最特别咧？ 唐朝， 唐朝啊？ 唔系， 宋 朝。 呢个我直系清朝， 清朝， 清朝你已经系完全唔同晒啦。 系，我哋因为有西方嘅引入。 冇錯，博帽有個正統嘅名，或者即係有個名嘅，叫咩名咧？ 博帽 咩叫博帽啊？ 博帽你唔知咩？ 有 粒嘢圓碌碌嘅， 咩叫博帽啊？ 係啊，我哋皇帝溥儀咧咪戴過嘅，跟住戴個 John Lennon 嘅眼鏡噶嘛。係 啊， 嗰頂帽叫做咩帽？ 圓咕碌帽。 你提醒下自己， 似乜嘢嗰個？其實嗰個形狀， 西瓜帽 係啦， 西瓜帽。 瓜皮帽， 瓜皮帽 系啦，就有六格嘅，系啊，咁就黑色嘅。咁但系如果一般官嗰顶帽又叫咩咧？官帽啊， 官帽咯， 同埋咧佢有几条毛噶嘛？ 系啊系啊， 咩毛嚟啊？ 嗰啲马鞭、马毛？ 唔系 啊，孔雀， 冇错啦， 孔雀帽啊， 孔雀帽嚟嘅， 真系孔雀帽嚟噶。 真係孔雀帽嚟嘅，咁因為呢啲嗰陣時係滿清入關啊嘛，咁就將呢樣嘢傳咗入嚟啦。 嗯。 一路演變咧，個瓜皮帽都係即係頭戴喺上面，男士戴嘅。咁因為以前咧就係話男仔二十歲咧就要立冠之年啦，就要戴帽啦。咁頭先你話衣冠禽獸啦，唔係你話邊個衣冠禽獸啊？ 冇啊，呢個字啫，但我望住你講。 佢講緊呢一個四字詞。 係啦，但我冇望住你，唔好話你嘅， 唔好諗多咗。 你問佢話有啲咩同帽有關啊？ 我問多次啫，你仲 你公道啲， 我冇啊， 針對。一阵佢又发癫噶啦， 我又发癫噶啦，吓我赚啊，我交学费喎、啊， 呢个同学冷静，呢、這个同学冷静，好老师老师啊，落堂啦落堂啦啊，好翻嚟我哋讲下电影。细说共你不分，情常牵，即使漂泊与他方，重回你处。共还手给你的信任，年月中加深厚，沿途有你让我心安，同携手身与心也靠紧一起，让我振翅和成长，给我的信任如像暖流空气，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望为我再添翅膀，朝着梦想眺望，只见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上盛放。来日可使你骄傲更加多，原来有你便能飞，将世界美丽全部带来靠你，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朝着梦想眺望，紫荆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上盛放。痴旁啊！呢只歌嘅名字啊，11:29有好多嘅警告咧，雷暴警告又成到今日12:30，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啦。翻嚟讲下电影、电视剧集嘅等等。32度气温，相对湿度73%。今日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骤雨嘅。交俾呢个新闻部，11:30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马上送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公务员职位编制有192,000多个职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过去几年严格控制编制水平，由2021年三月至今，编制已经减少近2,000人，预期好有机会继续下降。杨学培恩接受本台上任两周年专访的时候说，编制减少是由于政府部门利用科技或者减省不必要的工序再调配人手。他提到过去几年是公务员的退休高峰，接下来将会缓慢减少，如果要等到退休人数相对少，需要10多年之后。对于目前整体大约有20,000个公务员职位空缺，杨何培恩话警队空缺率较高，他又话当局在多个途径招聘公务员，包括联合不同部门和职系到本地大学举行招聘日，又到内地高校举办港生招聘讲座。中电连接元朗至深圳的40万伏特架空供电系统，寻日凌晨录得电压骤降。中电提出短中长期措施应对极端天气威胁，减低影响。 是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中电书电及供电业务部高级总监张宝忠表示，中电早在20年前已经在户外电力设施安装避雷器，未来2-3年会继续加装。他又说，目前已经在超过700个变电站安装了防水闸，会针对渠务署风险，预计前在60多个变电站加装水闸。资深电机及屋宇装备工程师何永业建议，中电应该定出优次，加快落实中期措施。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刘国芬说，接二连三发生电压骤降状况不理想，建议未来北部都会区将电缆建于地底。俄罗斯南部达吉斯坦共和国多宗针对宗教场所和警方的袭击，增加至最少15名警察和几名平民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至少6名枪手被击毙。俄新社引述达吉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梅利科夫表示，首府马哈奇卡拉市以及杰尔宾特市的两座东正教教堂、一座犹太教堂和一个警方检查站遭到恐怖袭击，目前局势已经受控，执法人员会继续搜捕行动，直至所有参与恐袭的人士落网。报道说，达吉斯坦共和国已经宣布进入反恐行动状态，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亦都根据恐怖主义活动条款立案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随后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45点，跌182点，总成交金额50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7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93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2跌2毫，腾讯控股375.8跌5.6，美团113元跌3.2。工商银行4.5跌2仙，建设银行5.73升2仙，阿里巴巴71.25跌7.5，中海油22.55系跌2毫，中芯国际18.08跌5.4，极兔速递7.16跌1.17，恒生中国企业65.08跌8.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5，日元159.66，瑞士法郎0.894，加元1.37，人民幣7.262，英磅對美元1.264，歐元對美元1.069，澳元對美元0.664，新西蘭元對美元0.611。日經平均指數報38,745点，升149点。港金報21,640元，跌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54美元，卖出23.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先提翻你啦。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系较为车多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大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窝打老道去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车多，龙尾喺九龙塘会。新界区方面，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车多，龙尾喺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然后再提翻你啦，竹园道有水管急收，竹园道去沙田坳道方向近雅竹街唯一嘅行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3号干线、7号码头、荃湾、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面对性侵害，佢反被舆论欺压，甚至身败名裂。 面对法律专业，佢只能够为施暴者辩护，洗脱嫌疑。公义又可以由边个嚟伸张？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影后周迅、林允、刘奕君领衔主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是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的就是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 梁继章、李丽瑞、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11:39嚟到我哋睇戏、睇戏、睇剧集嘅时间，唔知你几位拍档中唔中意睇超级英雄噶？嗰啲 Iron Man 啊、Spiderman 唔中意，我都估你哋唔中意嘅。其实有啲情节咧，由最初第一套咧，我就觉得好好睇咧，到拍第六套嘅时候咧，你已经开始觉得哇，仲系呢啲情节咁样。其中一个咧就系 Zombie 啦，我觉得即系拍得多咧，真系好闷嘅。第二个咧就系超级英雄，其中一个叫 Spiderman 啊、蜘蛛侠，咁啊最初系几好睇嘅吓，即系佢嗰啲。咁样射嗰啲蜘蛛丝啊，或者飞嚟飞去嗰啲咁样，睇得多咧，好似都系一个同样嘅 formula 咁啦。咁最近咧呢个电影平台睇咗一套咧，佢今次咧系改咗条桥啦，系用一个女性做嗰个主导嘅人物，叫做 Madam Web 蝴蝶夫人啊，对唔住蜘蛛夫人。都系讲 Spider-Man 嗰条桥嘅，咁但系咧，佢今次呢套戏咧，正如好多佢哋嘅 Marvel 嘅漫画片都系咧，只系一个引子嚟嘅啫，即系呢一套戏其实完系未完嘅，佢只系话俾你听下一集会有啲咩嘅弱略情节咧咁样。Madam Web 咧系呢一套戏嘅主角，但系咧佢系一个伏线。下一集咧會有三個超能少女出現，咁所以呢套戲你睇到未咧？其實，咁即係點啊？咁哦，睇下一集啦，咁樣就講呢一個 Madam Web 咧喺佢 B B 喺媽媽個肚嘅時候咧，俾只蜘蛛咬咗。咁後來咧，佢就有一種叫做預知未來嘅能力啦。大家有冇睇過一套戲叫做係咪當死神來了咧？嗱，佢咪咧見到有啲嘢發生。 Final Destination。 要啲有啲发生，我原来发紧梦，但嗰样嘢跟住就会发生。 系啦， 呢一个情节咧，喺呢套戏用完又用，用完又用，用完又用。因为话 Madam Web 咧，佢系有预知能力，所以咧佢见到阿马斯嗰人行入嚟咧，啊揸住把刀，啊好惊啊，咦醒翻，咁跟住 再讲我， 隔咗一阵，令即系嗰个人啊杀手又行入嚟啦，咁样。咁但系呢个情节喺死神来了用一次啫嘛，系咪？跟住就做其他嘢噶啦嘛。喺呢套系用咗好多好多，因为佢有预知能力啊嘛。譬如见到有只白鸽，嘣撞埋玻璃死咗喎，咁样，哎呀好惊好惊，哎发梦啫，原来，跟住隔一阵佢打一个枪，白鸽就伏飞咗入嚟啦，即系咁咯。于是你成套戏就会不停咁用呢条桥去发生一啲嘅。 咁点解你仲睇嘅？ 我想睇咗一半唔睇，好似我又想睇埋佢。 明啊，呢种心态成日都有呢个心态。 如果唔好睇，我即刻停。 系啊， 睇、下一半。 而家真系系啊，因为剩翻嗰半都系嘥我时间。 嘥、时间。 系啦、咁佢俾蜘蛛就系喺妈妈个肚。 咁睇又唔知嘅。 系啦，喺妈妈个肚俾，即系我觉得 Marvel 应该有啲嘢啩，即系唔会咁差啩咁。 Marvel 有咩啊？ 系啊， 抹布咪又系你预咗噶嘛？佢啲咩弗利弗利弗利弗利， 唔系啊，有啲中意嘅好中意， 系啊，有啲朋友真系中意睇 Marvel 嘅， 好中意。 我睇唔起中意 Marvel 嘅人，系啦，我只不过觉得嘅就系你 expect 嘅就系嗰啲嘢咯， 系啊， 系咪啊？ 但 我 对啲超级英雄又系麻麻地，我都 系我完全， 因为我就 系 觉得 套路 都系啦，我就系遇到你，我估到你剧情发展啦，同埋我觉得。可唔可以咁講咧？個氣味啊，即係個演戲嗰個味道，又唔係好濃烈。 佢唔係要嗰啲嘢，係 佢唔係要。 係啊，你睇嗰啲係觀感嘅刺激， 係觀感刺激。 視覺刺激。 好啦，咁呢一個 Madam Web 細個喺 BB 喺媽媽肚時候俾蜘蛛咬咗啦，而同場佢媽媽俾一個人砰一槍殺咗嘅。咁而呢一個人後來咧就偷咗佢媽媽一隻蜘蛛喺呢個熱帶雨林，話咧呢個蜘蛛咧就可以令到你有超能力啦咁樣。呢個戲裏邊嘅歹角，呢個歹角咧後來咧就每一晚发梦，梦到有三个少女要嚟杀佢。呢三个少女系有超能力嘅，于是咧佢就要去追杀呢三个少女，即系等佢未杀自己之前咧，要杀咗佢。 就了断咗佢哋先。 系啦，咁呢成个戏咧就来回呢三个少女啦 ，Madam Web 点救佢哋啦，同埋同最后点样对抗呢个坏人咧咁样。咁如果大家中意睇即系超级英雄咧，或者会中意咯。但系如果你好似你几位咁对完全冇任何兴趣咧，呢套嘢咧可以不看都得噶啦吓。OK， 叫做《蜘蛛夫人》Madam Web，一套新嘅科幻电影。 嗯，即系讲完之后先知道系烂番茄系咪？ 烂 即系 烂 番茄系啦，烂番茄推荐。 咁嘅人先 系啊，咁都 OK。如果你话系就推荐烂番茄，好啦。咁啊，而家咧我要同大家介绍咧就系一套日本电影啊，叫做《超脱旅途》。喺呢一个嘅平台嗰度已经可以睇到噶啦。《超脱旅途》咧，其实佢系改编自一个。个就系叫做北川月利子，佢其实有好多嘅一啲即系书啊等等嘅，佢系关于安宁病房治疗嘅一套公路电影嘅。咁我点解会睇咧？就因为有妻夫木聪饰演嘅一个叫做佐仓医生啊吓，咁而咧就有道边谦咧就系叫成濑先生嘅，就饰演呢一个嘅就系患咗末期癌症嘅一位病人，佢哋两个之间嘅故事。咁啊睇完之后嘅话，我就觉得麻麻地嘅。 竟然啊，我就听个剧好似好感动咁啊， 好似系。是不是但是我就会觉得就是一般的日本电影你应该有的那种的pacing 平淡它比较朴实一点还有就是它没什么洒狗血的情节的。那么讲这两个人呢究竟就是在它的临终之前的话怎样去回顾它的一生。故事都很简单就是讲述一位的内科医生叫佐仓就是妻夫木聪他所饰演的那个角色。因为一次呢他的师傅在他手术台上他的失误的话死了。呢一生都会觉得就系自己就系冇用啦，再加上嘅咧就系佢面临紧离婚，所以其实佢好唔开心，喺佢人生之中嘅话系一个低谷嘅。但系我就觉得唔知点解喺里面形容到佢嘅就系想寻死嘅，但系我又唔觉得即系点解要去到呢一个地步咧咁样。咁但系佢面对紧嘅一啲嘅重症病患者咧，一啲嘅病痛，佢成日质疑一样嘢嘅，就系话我哋作为医生虽然系要救人，但系若果系面对有一啲嘅就系已经系患上绝症嘅人嘅话，其实你只不过系延长佢嘅痛苦。喺呢一方面嘅话咧，佢一路都无法再承受，因为其实每一次佢见亲嘅都系一啲即将要离世嘅病人。好啦，咁佢而决定最后尾嘅时候，我顶唔顺啦，佢要辞职。OK，但系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正因为咁样，佢嘅喺呢个时间就遇上有一位嘅就系癌症末期嘅病人咧，就系成濑先生。而呢一位嘅就系佐仓医生嘅话咧，就叫成濑先生，不如咁啦，你唔好即系咁令自己咁失望住，接受治疗啦。希望佢能够写低嘅就死前希望能够完成嘅十件事，通常都会系咁样噶，系咪？咁佢竟然咧就发现原来佢最想嘅系咩咧？佢想安乐死。 哦， 冇错。咁跟住咧，佐仓医生嘅话就把心一横。既然是这样的话就不如就拿了有一些需要的药物，因为其实可能那个病人在途中的话会有一些时间他会需要可能会打一些针或者令到他的痛苦没那么辛苦。所以就拿了这些药物之后的话就跟这位成濑先生就展开了他的公路之旅了。公路之旅是做什么呢？过一些很普通的生活，是不是 去露营。我哋一齊去旅行，咁好可能嘅就係好簡單，就係整一個腸仔俾佢食嘅話，佢會覺得佢就係哇喺醫院嗰度食埋咁多嗰啲咧，就係為咗健康嘅嘢，冇錯啦。呢一個腸仔嘅話咧，先至係人間嘅美食嘛。仲有嘅就係譬如可能去揾翻佢讀書時候喜歡嘅一個女同學，但佢一路佢都冇同佢講嘅，但就叫佢喂你同佢講啦，係咪？咁你都就嚟要離開人世啦，同埋嘅就係已經好耐冇見嘅一個佢嘅女。 咁到最後尾嘅時候，再一次喺呢啲咁樣嘅日子裏面嘅話，就回顧呢一位成賴先生嘅人生，希望佢能夠向一啲佢需要道歉嘅人道歉、道愛，面對自己嘅一啲遺憾。而最後嘅話咧，佢女女同埋佢嘅孫仔嘅陪伴之下咧，就完成咗佢人生最後尾嘅一段旅程啦。 嗯， 講完。 嗯，都傷感嘅。 佢又唔，所以我就覺得佢冇話啲好灑狗血嘅嘢嚟㗎，係啊。但係只不過我會覺得嘅就係你當佢可以係公路電影咁睇，你可以思考一下嘅就係其實頭先佢所帶出嘅呢啲咁樣嘅，即係人生其實裡面最有意義係咩嘢咧？ 即 係 都值得睇嘅呢套戲。 你可以睇嘅，但係 佢面有難色，你唔好再問啦。 就係啦，咁我覺得睇完之後，佢平平淡淡咁樣就過咗 幾多 個 鐘頭啊？ 兩小時到啦。 但我唔明點解呢個醫生係特別。要幫呢個病人完成佢個 bucket list 啊！ 哦，因為佢喺嗰個時候，我咪就係話咧，我唔係好明佢，因為佢自己都想尋死啊。 哦， 所以既然佢都話你佢想幫佢安樂死嘅時候嘅話，佢不如嘅就係話諗住嘅就係、是，我、幫咗呢個病人之後嘅話咧，我就 離開啦。 係啦，就離開啦。 有少少牽強、啊， 我就覺得係咁聽落去嘅時候係呢個位嘅時候，我咁多病人，點解我係特別 care 佢啊？ 係啦，係啦。 因為如果你真係陪個病人去咧，我覺得你個心態係你唔想死嘅， 好應好積極， 係啦，照顧呢個病人。 即係你咁樣嘅話，我可能會覺得嘅就係有一啲譬如可能鼓舞或者係鼓勵嘅作用。但係其實佢咁樣嘅話，我亦都唔覺得佢面臨緊嘅嘢嘅話，有咁值得要去咁做咩？所以我覺得有少少反駁嘅地方，咁我就睇得麻麻地舒服。但係我覺得嘅就係成件事冇嘅，你當係一啲好日本療愈嘅電影咁樣睇 靚， 因為佢帶佢去唔同嘅地方， 值得睇啊！ 揸電單車嚇，揸電單車講大家一齊嘅一個公路電影，去唔同嘅地方嗰度露營啊、食嘢啊、玩啊，去見翻佢以前嘅一啲舊情人啊等等，咁都係咁咯。你 expect 咗啊，佢唔會有啲乜嘢好有張力嘅劇情嘅發展咯，即係平平淡淡咁樣咯，都 OK 嘅，都 OK 嘅嚇，唔至於爛番茄啦， 好 嚇熟番茄啦， 即係就要食噶啦，你唔食就爛噶啦， 可以煲湯啦， 係啦，冇錯，好到你。 好，今日咧我要講嘅戲咧就係之前有介紹過嗰位導演嘅，即係《子承父業》嗰個 Javier Legrand 啊，咁佢嘅首部劇情片叫監護權爭戰，英文叫 Custody 啊。咁係一套關於暴力同埋家庭經歷嘅故事，同埋佢個主線咧，即係《子承父業》又好啦，呢套監護權爭戰都好啦，佢都有個叫做主嘅 element 主軸就係咧關於爸爸或者父權嘅。咁佢呢套戲咧亦都攞咗第74屆威尼斯影展最佳導演銀獅獎同埋最佳首部電影嘅。但係呢兩部戲即係佢嘅兩部作品我睇完咧，我自己都係偏向中意《子承父業》多啲嘅。呢套就可能個處理手法會因為第一套嘛，可能就冇《子承父業》咁。有多次係咁成熟嘅，咁可以講下呢套係講啲乜咧？咁其實聽個名字就知啦，監護權爭戰其實就係講一對夫妻咧，佢哋爭係離婚，就要爭呢個小朋友嘅 撫養權。 撫養權冇錯啦。咁其實佢有兩個小朋友嘅，但係個女女咧講緊已經係過咗18歲啦。咁所以講呢個爭呢、這個監 係、 監護權咧，就係呢個細嘅小朋友，但係好似我冇記錯，十歲到嘅嗰個小男孩，咁咧其實一開場嗰頭嗰十分鐘我覺得係寫得幾好嘅，就有雙方嘅代表律師。喺間房仔入面有兩公婆啦，亦都有個法官喺度啦。咁大家就話啦：哦，已經知道你雙方會離婚㗎啦。咁大家就去提出一啲理據，點解要覺得個小朋友要跟 你？ 但我覺得即使好搞笑喎，即使個小朋友咧已經見曬佢做曬 interview， 啊，小朋友你想跟邊個啊？佢話我一定要跟媽媽，我唔會 跟爸爸， 跟爸爸都永遠唔想見到爸爸。即使個小朋友已經提出咗呢個意願啦，但係咧嗰個爸爸或者嗰個劇本寫得幾好就係咧，佢始終佢有啲理據咧，去令到個法官咧係最後係偏向於爸爸嗰邊喎。譬如可能一開始爸爸就會話我覺得咧教育小朋友咧係雙方嘅責任嚟嘅，同埋咧我嘅爸爸媽媽即係佢嘅爺爺嫲嫲咧都好想見我孫，即係就算我同我老婆而家係分開咗，但係你都唔可以剝奪咗我嘅雙親去照顧呢個佢嘅孫嘅權利㗎嘛，同埋教育小朋友係兩方面嘅責任嚟。始終你冇咗個爸爸係真係好似生活係有個缺裂嘅， 係 啦，冇咗 father figure， 咁始終對小朋友成長係有啲影響嘅。咁同埋佢話啦，我亦承認我自己唔係一個好老公，但係我覺得我自己一個好爸爸，即係佢會用好多呢啲咁嘅語言嘅藝術啦，去令到個官咧係掰佢嗰邊嘅。同埋咧，我覺得唔知點解咧，佢可能係。 佢哋特登營造咧兩公婆個性格啊，即係頭十分鐘你就已經好明顯啦。個媽媽明明係個理據喺佢度啊嘛，但係佢個人就比較斯斯縮縮啊、畏畏縮縮啊，但係個爸爸咧就好哇，好似好正義凛然啊，講嘢又大聲啲咁。最後當然個判決咧就係個法官就覺得不如咁樣啦。個監護權咧依然都係叫做主要咧係喺媽咪嗰邊嘅，但係爸爸咧依然可以每個星期隔個星期咧都可以去有呢、這個嘅即係見呢個小朋友探佢嘅權利嘅。咁、但係咧去到劇情嘅即係後半月開始咧，其實就係講佢哋每個禮拜咧點樣去同呢個小朋友相處啦，即係個爸爸。但係個爸爸咧其實係一個叫做有個咩 bipolar 即係躁鬱症同埋非常暴力嘅爸爸嚟嘅。至於每個禮拜見到呢個小朋友咧，可以話係用個冷暴力去對佢啦。譬如我舉個例子，佢有次咧就係、是、佢見到阿小朋友個手冊上面咧，咪要寫第一頁咪要寫雙方家長資料嘅。個小朋友咧就特登逃曬爸爸嗰邊嘅，因為佢覺得呢個爸爸令到佢覺得好羞恥，因為成日打阿媽，成日呼呼喝喝啦，成日都用暴力對待大家嘅。咁佢就好唔想見到呢個爸爸。咁但係爸爸咁啱見到呢個手冊，當然就好嬲啦。咁佢就會即係發脾氣啦。啊，你今日出嚟嘅時候遲一個鐘嘛，我只係唔想見我，唔想上我架車嘛。得，我要計翻個鐘頭。但係呢個鐘頭咧，我唔諗住同你做任何嘢，我哋就坐喺架車度咯。乜都唔講， 唔睬佢。 我總之就要去 懲罰你， 去 攞翻個 攞翻。我要每個禮拜即係隔個禮拜可以照顧你、見你嘅權利，但我就乜都唔同你做啊，因為你今日遲上我架車度啊嘛。即係呢啲咁嘅嘢，同埋啦，有一個 episode 咧，就係講阿仔仔咧好想去家姐個 party 嘅，但係咁啱呢一日咧就係爸爸需要去見佢，即係佢要見爸爸嗰日，佢就求爸爸啦，爸爸我可唔可以同你調一個星期啊？咁爸爸就話我睇下你嘅表現先咯。咁其實咧，爸爸係好想知道佢哋真實住嘅地址嘅，即係其實法官咧已經要。媽咪嗰邊咧一定要好公開個地址俾爸爸嘅，咁但係其實爸爸知道佢所報嘅地址其實係假嘅，因為佢 地址都唔話俾佢聽， 唔想，因為佢始終好驚，因為佢係隨時一個爆炸嘅炸彈嚟，隨時發癲嘅，咁但係佢就威逼呢個小朋友，你想去 party 嘛得，你話俾我知你住邊，咁當然有好多妖孽都有好多暴力嘅對待，咁。小朋友先可以和盤托出啦，咁去到呢一個真實嘅住址嘅時候，個媽咪喺度都呆咗啦。點解你會即係最後知道咗嘅？咁佢亦都威逼，即係唔係威逼？佢亦都喺呢個情況咧，佢就會開始叫做咩啊？同佢嘅前妻啊，真係好對唔住啊，我真係做錯啦。其實我已經改過自身噶啦，你原諒我啦，俾翻個家庭温暖我啦。咁但係太太即係前妻嗰一刻，當然好驚啦。喂，我點知你會我一反抗，即係我一話 佢係假嘅。 係啊，我一話 say no 嘅話，你點知會唔會殺咗我㗎？咁但係咧嗰、那個位咧，阿太太又處理得好喎。佢話：哦 ，OK， 我同你黑下先啦，即係攬下先啦。即係處理咗個情緒之後咧，去到後尾啦，就發生咗呢套電影最即係影評都話嘅係結尾咧係爆發力十足嘅，因為個爸爸咧真係又。嗰啲躁鬱症發癲啦，咁佢做咗一件事，對呢個爸爸對呢個媽媽同埋佢小朋友係做咗一樣我都估唔到嘅事情，咁究竟係咩？而個結果係點咧？大家就可以睇下呢套電影叫《監護權真戰》啦。 好， 哇，好似幾好睇， 呢套幾好嘅，但我自己都係偏向中意《子承父業》嗰個劇情，更加鼓勵唔到。 我覺得好有吸引力啊，好有張力。 你一路喺度講緊嘅時候嘅話，我想介紹俾大家嘅就係，如果你講緊嘅就係爭取呢個監護權嘅一啲電影嘅話，我建議大家睇《克拉瑪對克拉瑪》， 哦，好耐啦。 德斯汀·何夫曼同埋嘅就係 Meryl Streep， 好好睇。係，因為嗰啲法庭戲喺上面嘅時候，為咗要爭個小朋友嘅話，你點樣揭對方嘅瘡疤？但係其實你係愛對方，係 要睇大家都愛過大家， 你好心痛啊！你明唔明啊？係啊，最慘係個小朋友，係啊，就係咁樣。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睇睇。 OK， 我今日介紹嘅咧就係日本電影《海街日記》， 史之如和先生， 係啊，編導啊，乜都係。冇錯，我好喜歡呢套戲。其實講三姐妹，咁佢哋嘅爸爸就離開咗佢哋十五年噶啦，因為結識咗新歡，而新歡走咗之後，佢再婚，咁就嗰邊咧就生咗一個妹妹，今年係十五歲啦。咁事緣咧就係話，其實佢哋爸爸離開咗，咁三姐妹自己 在祖母嗰間屋嗰度喺度住， 係 啦，互相照顧大家。 然後出邊有個好靚嘅庭院啊，咁樣佢哋個，但係家姐好諷刺地，佢亦都係做咗人哋嘅小三。 冇錯， 其實呢個成套戲我覺得幾諷刺下嘅，因為佢覺得佢爸爸好衰，就係佢自己另結新婚走咗啦，於是個媽媽又走埋，於是佢哋好憎佢媽媽嘅。咁三姐妹就即係自己努力啦。 咁就然後有一日佢話佢哋收到消息就係爸爸走咗啦。三月好啊，到底去唔去即係送爸爸咧？告別式呢最後都決定去，然後發現有一個妹妹、就係呢個爸爸同第三者生嘅妹妹，但係呢個第三者呢個小妹妹咧，而家係新嘅家庭咧過得唔開心，因為個繼母對佢唔好。於是佢哋三姐妹決定啊，不如帶埋佢翻屋企啦。 咁靚個妹，講大靚啊，大佬， 好靚啊！嗰啲嗰個。個輪廓真係好靚， 好靚 係啊！做咗一個學生，咁佢哋翻去咧，其實我覺得通成套電影咧，嗰、那個通咧都係我覺得好 sad 嘅。第一佢主要都係灰灰黑黑嘅，同埋咧佢哋出現親嘅咧都係喪禮，喪禮已經有兩個，係啊，有兩個喪禮。咁同埋咧嗰個家姐亦都係，因為佢好憎佢爸爸，就係、是、因為佢另結新歡。但佢自己與此同時咧，佢因為佢做護士嘅，佢做個醫生嘅第三者，而個醫生唔肯離婚， 係 佢真係好 一路喺度係唔知點算， 係啦，而佢個媽咪後來翻嚟再揾佢哋咧，佢都有啲接受唔到佢媽媽，佢哋咧三姐妹咧好中意飲酒，就係個梅酒，一係阿嫲嫲教佢哋。佢哋 喺出邊度種咗有啲 好多梅樹，佢哋就教佢哋摘完之後咧就浸酒，然後又分俾人哋啊。咁我覺得成個故事咧就類似頭先阿瑞介紹嗰套戲咁，其實好平淡，冇乜高潮。 哦，呢套又係啊， 係啊，但係我覺得 但 係 事之如和嘅處理係一定會唔同嘅，係啊，你睇佢其他嗰啲電影，佢都係咁樣 嘅。係啊，我覺得係好流露出即係姊妹嘅情，三姊妹咁嗌嗰次交啫，即係當然啦，你電影兩個鐘頭，你冇嚟成日嗌交，但係佢哋嗰啲所謂嗌交咧，其實都係後來都係發覺三姐妹大家都啊算啦咁樣樣。有一樣嘢我覺得幾好嘅就係話佢哋曾經想約去睇放煙花，你記唔記得啊？走喺海邊嗰度睇放煙花，咁但係有啲情況之下佢哋睇唔到，於是最後佢哋四姐妹。就喺自己個屋企嗰度玩咗啲煙花仔，即係攞住支嘢喺度燒啊、飲酒啊，係啊，傾偈啊， 幾温馨啊咁樣。 係啊，我覺得 係。佢講緊有啲嘅就係即係姊妹情深，係 啊，好睇。嗱，嗰次 就係我覺得係最難得佢講嘅就係佢永遠都係安排咁樣嘅，有一個嘅就係冇血緣嘅，係咪即係半係 half sister 嚟嘅啫嘛？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同埋咧，但係佢哋對呢個妹妹係好好嘅，家姐咧將自己個和服咧。俾咗佢著，因為佢哋要去睇煙火嘅時候咧，就俾咗嗰套和服佢。喺佢嚟講，和服係好緊要嘅，咁就俾咗佢著，咁佢即係好開心嘅。我覺得如果你寫姊妹情咧，呢一個咧佢用咁嘅手法寫咧，我覺得係舒服同埋温馨感人嘅，同埋哇佢哋一齊飲下酒傾下偈咧，我覺得好正。系啦，呢个就系我今日介绍嘅《海街日》。 呢个都系其实事之如和，佢成日都会探讨嘅呢一个就 系 血缘关系啊，系嘛？冇血缘关系嘅咪就系代表大家唔系兄弟姊妹咧，等等嘅。即系佢有呢一个都系佢好中意拍嘅，同埋好中意探讨嘅问题。 个妹最细个妹妹都曾经怀疑佢哋系咪真系接受我咧？我留唔留喺度好咧？定因为又走咧？因为佢自己都觉得好漂泊。就系最后即系四姊妹啦，咁一齐。我覺得 OK 嘅，幾温馨嘅， 温馨嘅。 因為其實四姊妹都好靚，四姊妹都好靚，係咪？各有各即係自己嘅。但係好得意，頭先你講嘅就係話，你覺得套戲好灰灰暗暗，我又唔覺得係。 係佢嘅色通啊， 顏色。我唔係我自己覺得個顏色係，除咗個放煙花有啲火花，砰砰砰，係啊，否則個調子你啱全部都係喪禮啊。 因為我感覺上你覺得嘅就係你講緊好似好小津安二郎嘅嘢，係 啊， 但係其實就。 你呢個故事咧發生喺呢個謙倉，所有嘢都係咁樣樣，我覺得有啲灰蒙蒙嘅。 OK， 好，喂，多謝推介。十二點先聽新聞報告，翻嚟繼續。淑女關注咗，冇人開啦。 Hello， 我係 Vivian 周慧敏。快活咧就系、是、可以啊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兰兰你好 ，Hello， 兰兰你好， 早晨啊大家， 小杨妹，大家听众好啊， 系啊，好开心啊， 系啊， 真系，哎呀，邓你开心， 咁开心啊， 见到你啦， 系啊， 咁攰，系咪先？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咧，就真系，我觉得呢一排大家要小心啲， 冇错， 系咪同天气都有关， 好有关啊， 系啊， 因为过去嗰礼拜咧，即系听到好多人有呢样嘢啊， 冇错，我上个礼拜都试过一次， 系啊， 系啊，我估我应该系饮咗有一啲过期嘅牛奶 吓，咁即系你仲饮啊？ 因为我想清一清肠胃，系啦、啊，但果然真系有呢个效果。 但系你话你有乳糖不耐。咁啊，咁 但系你教我唔好饮咁多嘛， 系 叫我饮五十秒嘛， 冇 错，我咪就饮五十秒咯。 都有， 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因为佢坏咗，系啊， 咁就千祈唔好学， 就千祈唔好学啦，系啦。咁我觉得有少少肠胃上面嘅问题嘅。 咁唔系，因为而家啲天气咧咁热咧，有时你攞出嚟冇摆翻入雪柜一阵，就好容易变坏， 好易就已经咩噶啦，出事噶啦。 所以即系我哋讲紧即系嗰个四至六十度就比较危险嘅，系啊。咁所以即系攞咗出嚟咧，就尽即系冻嘅攞咗出嚟，尽快饮。 冇 错，除非你加热翻， 好 系、啊、 好。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就系肠胃炎啦， 系、啊、应该大家都有试过 啦， 系咪 一定有啦， 系啊， 成日屙啊， 系、 啊、你更加啦， 冇食过任何嘢都仲屙到啊！我心屙啲咩出嚟啊？ 喂， 又咁讲， 之前嗰日嗰啲嘢， 你有个肠胃炎之后，你发觉原来你个肠咧其实储咗好多。 系 污糟嘢， 冇错， 系啊， 清一清肠胃咯，所 同埋即系啲菌咯，即系好嘅菌同埋坏嘅菌嘅平衡又失调咗，咁、样都会有影响， 同埋瘦好多噶。 咁我点样分啲好菌坏菌？ 我试过一次屙完之后，佢话瘦三磅，因为你冇 断 水啊。 维持几多个钟啊？ 饮一饮水就即刻冇啦，一饮水就即刻重翻啦，因为你真系 feel 到你自己成个人潮晒， 系啊， 个肚 lift 噶， 因为你屙就屙埋啲水啊嗰 啲。咦？咁你仲？有冇过期奶啊？送我饮， 你想饮？ 你个肚咁样就搞唔掂嘅，你个肚唔得啦，你变咗系千年。 哎呀， 要饮好多次先得。 我闻到阵臭味啊，已经。 好啦，咁啊讲翻话即系呢个肠胃炎嘅话咧，呢一排大家真系要好小心啦。 原 因系 系啊，即系尤其是细路咯，因为始终嗰个免疫系统咧未成熟嘅时候咧，咁有啲菌入侵咗就更加容易有肠胃炎。 我 都 好严重啊，系啊，我知你个脑笋啊嘛， 系啊，思想未成熟， 肠道 脑笋咩嚟 噶？脑笋咪就系你冇生嗰啲咯。 好啦， 系咁，其实都有啲数据嘅，即系话喺发展中国家咧，对于即系细过两岁嗰啲细路咧，其实每年咧都会有六次或以上嘅肠胃炎噶， 哇， 咁犀利噶，发展中国家系啊。 因為可能嗰啲食水啊，係 啦， 啲衛生問題、啊， 冇錯啦。咁即係經過咗疫情，大家對於嗰個衛生啊、洗手啊，尤其是捽嗰隻手都會即係 好啲啦。 冇啦，而家忘記啊， 忘記添啊， 我未㗎，我仲戴口罩㗎。係 啊，即係 冇以前咁好啦， 手液啊， 少咗啦，啱唔啱啊？真係少咗， 少咗都要留意翻。 同埋沖廁仍然要，我會冚埋個廁所蓋。 係啊， 哇！我見到有啲阿叔咧去完廁所就咁樣出去咧，我個好核突。 係啊， 係啊。 阿叔多， 阿婶都有， 阿真系啊， 阿婶比较少，不过都有，系啊，总之唔好啦， 系啊，咁尤其是 好惨 噶嘛， 你鱼翅之后要洗手好重要， 系啊， 如果唔系啲大肠杆菌又即系。擺埋落口， 幾核突咧！食埋落去， 係啊，咁所以都要留意，係啊，食水 洗手， 係啊，即係食即係安全性嘅食物啦，即係講緊嗰個衞生程度好重要嘅。咁大家話經歷過呢個腸胃炎，頭先阿沙拉姐就話即係屙啦，但係屙得嚴唔嚴重啊？ 嚴啊， 嚴嚇， 嚴重噶。即係到最後尾嘅時候，你會發覺嘅就已經係水咯，係啊 ，filipin 嚟咯，同埋好痛噶，搞到好痛，好洗衣機咁個肚。 咁係屙，有冇話一日屙咗幾多次？有冇統計過？ 六次。 哇，好勁噶咯！ 有時你有冇發覺嘅就係話，你啱啱起身，係啊，啱啱先洗完個手啫，佢又嚟啦咁樣啊！有時係 飲啖水又嚟， 少少佢又 少少佢冤住咁啊！你又坐到咁啊，佢又有少少咁樣咯，係啊，六次啊， 六次咁淨係嗰一日，跟住第二日就好翻啦，係咪？ 第二日就都有一兩次，跟住佢就好翻啦。 嗯， 係啊，都清曬啦，都冇嘢屙噶啦，已經 咁都啱， 已經巢曬成個人， 即係冇咁嚴重嘅話，即係細路嘅話就三至八日都會好噶啦。咁啊，成年人即系一至两个礼拜咁， 哇，一至两个礼拜 啊，即系唔系即系讲紧个症状，可能你食嘢未必真系食得咁好啊，有时系啊，即系嗰个 即系完全康复一至两个礼拜 ，fully recover 系啦， 好啊 ，OK， 有冇 ED 噶 ？Speedy recovery 系 recover speedy recovery， 你唔好再讲英文啦，你一阵间又喺度露底，我继续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要留意啦，咁我哋即系话头先啲症状就有肚痛啦， 肚瀉啦， 系啊，即系 会唔会呕噶？ 会噶， 哇，呕会 发烧噶，通常 系啊，即系上吐下泻， 会噶，肠胃 会 发烧噶， 都 会 有 噶， 哦， 系啊，都会影响。 你嗰次冇发烧？ 冇发烧， 嗯， 轻微啊，你 咁啊，好好，系啊，咁当然即系好严重啊，当然要去睇医生啦，就唔好即系觉得自己可以搞得掂咁啊，可能要食药啊嗰啲咁样嘅。咁但系喺饮食方面，我哋要注重啲乜嘢咧？咁头先沙姐都讲到话，即系屙得好劲啦，即系水分会。脱 水啦，但系我就会益生菌咯。 嗯嗯嗯， 系啊，我都一直大量嘅益生菌嘅话，跟住佢就你 feel 到嘅就佢开始好翻啲啦。因为我估计嘅就系我自己心里面。可能啲菌咧全部俾佢屙曬出嚟，好嘅都走埋嘛。問題係， 所以即係植種翻啲好菌入去，係啊，即係當然補水好重要啦。 係 咁啊，即係可以電解質嘅水分啊都有，即係你屙嘅話，除咗水分咧，電解質都會流失嘅，即係譬如鈉質啊、鈉質啊等等嗰啲都要留意嘅。咁所以你咪話見到有啲人屙得好勁，去飲嗰啲運動飲品， 係啊係啊係啊， 都有道理嘅，因為瀉得太勁嘅時候，咁可以補充翻。咁飲嘅話，你會係幾杯幾杯飲定係慢慢飲？ 我係慢慢飲， 係 啊，微微水咁樣，係啊，係啊。因為我發覺嘅就係，如果你飲得快嘅話咧，其實佢 又 會黐曬， 係 啦。咁其實你好似補充唔到咁樣，嘥咗咯。 做得好好，係啊。咁所以即係要慢慢去飲翻佢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即係冇乜胃口嘅時候，咁你係選擇係唔食嘢啦，定係齋飲水，定係點樣？ 冇乜胃口嘅時候啊，我就由得佢冇胃口咯。咁我就會飲頭先你所講嗰啲乜電解質嗰啲嘢，係啊，總之我有翻啲營養俾佢就算咯，即係我吊住條命，我吊住條命，等佢自己慢慢好咯，唔得，我要對付你嘛，我唔可以咁快先離開。 係啊，咁所以我哋即係好常見嘅症狀咧，我哋要留意。頭先就講有脱水嘅風險啦，第二咧就係即係驚營養不良，因為你可能冇乜食慾嘅時候，食得唔好，即係吸收又唔好咁啊。即係有機會，頭先沙姐都有提過話體重會下降， 係啊，即瘦啊， 係咁。其實個瘦咧就係水分嘅變化嚟嘅，咁即係你話脂肪可能就冇咁快體現到，係啦。咁同埋咧就係即係你長期可能食得唔好嘅話，都驚即係營養不良啊等等，咁都要留意嘅，即係驚貧血啊等等，咁所以都要留意呢樣嘢。 咁我應該要補充翻啲咩嘢咧？我曾經有諗過，如果係嘅話，係咪食翻啲粥啊？ 嗯， 係咪啊？係 嗰陣時腸胃炎，通常楊媽媽都會煲白粥俾我。 白粥 系啊，其实白粥系最舒服， 清淡啲咁， 系啊，饮翻啲粥水， 系啊，即系水啦，粥水啦，同埋如果我哋拣菜嘅时候咧，就要拣翻啲低纤维嘅菜啦。咁大家知唔知？ 糖生菜 系膳食纤维低嘅，仲有咧， 到你啦， 糖生菜呢一类啊，会唔会系？ 即 係呢一類嘢，冇乜 框 啊， 瓜類係 係啦， 瓜類都係 係咯，瓜類都係膳食纖維比較低咁咩？ 蛇啊，冬瓜咁樣林伯伯。 睇下咩瓜啦， 節瓜啦， 節瓜，即係講緊係個膳食纖維冇咁高嘅，即係同埋譬如有入面有啲籽，即係你番茄入面啲籽嗰啲都盡量唔好啦，係啊， 難消化， 係啦， 係 啊，咁你。拎走出面嗰啲皮咯，即係有皮啊、有籽啊嗰啲，我哋就通常就唔好咯。 嗯，係 啊， 明白。 你撩曬都冇乜 冇乜剩。 係啊，係啊，仲有啲咩嘢可以選擇咧？如果你話係瓜啦、 節瓜啊、聖瓜啊， 其實聖瓜好味啊， 係啊，係啊，即係都係嗰個膳食纖維比較低嘅，係啊。咁西芹就當然唔好啦， 因為硬骨骨。 係啊，係啊，咁所以即係揀翻一啲即係你批咗皮嗰啲咯，係啊，即係你話如果南瓜你都要批曬啲皮啊嘛，係啊，就 可以選擇呢一個。冇時間批皮 嘅，唔係冇時間，冇力批皮。 系啊，仲会批皮， 连皮食咯， 切走佢。 OK， 好啦， 同埋咧都唔好食咁油啦， 系啊， 食唔到油嘅， 系啊， 见到啊反胃啊， 系啊，好唔舒服啊，会呕啊， 咪即系一阵有啲人可能又想去打个边炉啊， 边个 肠胃炎， 冇玩啦，攞嚟讲嘅啲嘢， 咪真噶，即系话即系你霎清汤啊，清水，即系就咁一盆水咁样去霎，其实都可以嘅，因为系就咁你冇用其他湯底啊嘛，即係 唔會刺激到佢係嘛？係 啊，係啊， 你個兜啫， 是但啦。即係總之咧，就如果係腸胃炎嘅情況嘅話，大家就真係係啦。 咁同埋即係你唔好食咁多高纖嘅，即係飯啊、粉啊、面啊，即係你食白粥啊、白米飯、饅頭啊嗰啲好啲。 米粉得唔得？ 米粉都可以嘅。 咁我想覺得好似嗬，米粉啲咁嘅嘢好幾啱嘅， 食饅頭、 通心粉咁係嘛？ 即係都係。我哋講緊膳食纖維比較低啊嘛， 哦， 係啊，即係我哋而家唔好加速嗰個腸嚟去得，即係 明白， 係啊，所以 刺激佢， 係啦，咁所以即係你話五谷啊嗰啲十谷啊嗰啲就盡量唔好住啦， 係 係啊， 嗯。即如果是的話，就可以剛才所說啦，譬如可能是白粥啦，又或者就是蒸熟所的一些蔬菜啦， 蔬菜， 還有香蕉啊， 是 香蕉都得啊， 是 啊， 不是即是我們說的是那個膳食纖維沒那麼高，是 香蕉，你腸胃炎之後你會不會選擇香蕉？ 我想 講 唔 會 啊，食條香蕉都促進 幫助你腸 道，你會覺得佢就係會令到佢有射，會唔會咁啊？唔會啊。 其實係講緊個膳食纖維咯，我哋係要揀低纖嘅食物。 好， 係啊，即係饅頭都係屬於低纖嘅。 嗯， 係啊， 好啊， 白粥都係屬於低纖嘅。 知道要補充 水分啦。水果類入邊香蕉算係 低 纖嗰啲， 係啊，係即係你所有水果你批走浸皮咧，其實個纖維都減咗好多。 嗯， 係啊。 我就唔食水果住啦， 系啊， 哦，唔食住， 即系因为你成日系，我会惊可， 你惊 令到佢又嚟又， 即系你冇嚟整嚿西瓜噶， 西瓜一定唔得啦，整个榴莲咁样，同你打西瓜冇乜分别， 相对嚟讲咧，就系个膳食纤维系低嘅。但系如果你话即系惊佢个 果糖 太劲，咁就系啦，即个果糖匙嘅啫，咁佢个水分系好嘅，你拣啲冇咁甜嘅西瓜咯。 我点拣？我都唔使拣。 同埋另外仲有就系肠胃炎之后嘅话，唔知点解我一定唔会饮牛奶嘅，又或者我就一定唔会饮乜， 因为你 预制品， 即系 感觉 射 嘅， 再咁佢又再射咁。 系啊，咁我哋即系要少食多餐啦，知道冇乜胃口嘅时候，咁啊分开，即系两三个钟就食一次啦。 哇，正啊！ 系， 咪好开心啊！ 其实真系少食多餐系好好， 好好。 其实几时都系，但你好忙啊。 系啦，都市人嘅工作嘅习惯面，其实你好难可以少食多餐。 系啊， 因为整个长期火锅喺隔篱咯，得闲 就得闲又 整两 系啊，整个牛肉。 做風騷好好啊，因為每半個鐘 有個 break 係啊， 播新聞嘅時候我就出去門口食早餐， 好好啊， 你啫幾錫你啊大家 嚇，我自己買喎呢早餐， 唔係呢樣嘢啊，而係講緊嘅就容許你可以咁樣啊嘛，走出去食下嘢， 有冇人買個早餐俾你啊？ 又或者你有冇買個早餐俾我哋啊？ 喂，上次一提订嘅，唔好扮嘢喎。 得，好啦，继续讲翻我哋嘅肠胃炎。 打紧交啦， 我知 停 死都系咁，耐唔耐就系 咁。 咁 所以即系你每一餐唔好食咁多啦，即系你又惊增加咗个肠胃嘅负荷。即系当然你冇呢个胃口就唔会食咁多噶啦。 同埋我想讲，瞓觉之前真系唔好食。因為你食你個人好似瞓咗覺嘛，但係你腸胃係仲係喐緊 嘅， 係仲係蠕動緊。 相對嚟講就慢啲嘅，咁但係都驚，即係你瞓下覺要起身去廁所咁樣。咁大家都知啊，即係辣啊，即係刺激性嘅嘢都唔好啦，因為你一刺激嘅話又容易可能有。 但 係 又咁先有胃口喎。 唔係你可以即係擠啲檸檬汁咯，咁啊即 係你整個水煮魚再擠啲檸檬汁落去，你唔好玩啦，我唔食啦。 食啊！哇，唔係啊！ 我近排中意食蚝咧，食蚝本支柠檬汁几好食哦。 系你有钱啊嘛，食生蚝。 唔系嘅，咁你蚝有平有贵嘅啫。 佢而家过紧嘅生活， 我蚝仔粥都唔舍得食啊。 系啊，冇错。 我悭呢样悭嗰样就系想每一日食个蚝咋。 唔系你 每一日食 个 蚝。喂，其实好嘅，因为个锌质咧系好高嘅，对于个免疫系统咧真系有帮助，反而减低咗患肠胃炎嘅风险。系啊。 我喺近排肠道好啲啊。 真嘅唔系讲笑 的。但我想问个蚝嗰个 texture 咧，咪好滑捋捋嘅，食得多又唔会屙噶？ 唔会唔会，即系唔关嗰、那个个 texture 问题。 咁我误会咗蚝啦。 系啊，啲人成日都话你唔好食咁多，你成日屙啊咁样讲噶。 佢系讲嘅系生蚝，即系惊嗰个食物安全啫。 生蚝 啊，即系惊 食生蚝 啊。系啊，因为佢生嘅话，即系惊摆咗出嚟太耐运输嘅过程中系惊嗰个屙啫。咁、你处理得好嗰啲系唔惊嘅。 咁但系懒而家佢讲紧系生蚝啊嘛，但系你话系话其实我哋可以食多啲，可以避免唔会话有呢、這个。 因为嗰个生蚝，即系讲紧蚝咧，其实含锌质嘅。 系啊，个 chemical 称为 Z-I-N-C， 系 啊， 咁所以即系佢个锌质系比较多，锌质咧对于我哋嘅免疫系统咧， 对男士健康都好啊，我知 系啊，即系对于精子嘅健康， 笑咩 啫， 真噶嘛， 我知，我有听系好多人讲嘅， 我真系怀疑，因为又话食多太多生蚝又唔得，我真系试过食咗十二只，真系肚痛。 咁冇人叫你食十隻， 你食 三隻咋？ 我問你， 即係 幾多隻？ 三隻啦， 三隻， 你十二隻 太多，唔得嘅，唔夠噶。你呢啲要肯定，我可以去嗰啲 oyster bar 咧，起碼半打， 半打，咁係 minimum 啊。 你仲要， 唔可以， 你仲要。 唔可以， 我所以唔系好中意同佢讲食嘢啊， 系咪？系有钱啦， 系啊，你 咧 先，你先有钱啊，你先 artist 嘅生活啊， 一 位前辈， 我哋仲要按佢哋个味道咁样食落去噶嘛？ 我答你，我系啊， 耶， 我系啊， 你系啊， 我系 ，You are real artist， I'm fake artist。 You are not fake artist. I'm fake. 所以其實我第一次聽咗。如果咁樣嘅話，係啊，你知唔知我已經咧係想食嗰幾日啦，咁但係我就發覺我就係話我同你講嘅就係因為我屙嘛，咁我就諗住啊，等個腸胃好翻啲先，我先食啦。哇，唔係咯，我今日 即刻 食 啦。 唔係咁，如果你真係驚個腸胃，即係其實係驚個生嘢嘅問題啫，咁你咪煮熟。即系整 搞错啊！ 咁就唔好食噶啦。喂，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关于生蚝，我个问题想问，系唔会加番茄汁食嘅咩？ 唔会， 好少啊。 因为我试过食过加番茄汁，之后我有个朋友话。你唔好傻啦，嗰只唔係番茄汁嚟，嗰只辣椒醬，但我心諗唔係，肯定係番茄汁。 T 字頭嗰個 係， 肯定有人俾個番茄汁我，因為 可能有，但係其實咧正確嚟講嘅話係冇人會加番茄，係 加 T 字頭嘅辣椒汁或者加檸檬汁。 其實係加檸檬汁，甚至乎嗰就最好唔好， 唔好加。 係啦，你要飲佢個海水味，即係食佢嗰個。 反而嗰個海水我唔敢，有時咪會剩咗啲汁嘅。係 啊， 嗰啲我又反而唔敢。 我最好啊，你留俾我。 好啊，我剩埋俾你，倒咩？ 你成日都係咁對我㗎啦。 嗰幾粒沙你都俾翻我。 係啊，係咪可以跟你出去？係咪 follow your artist life 請我食？ 絕對可以啊。係啊，你係咪去先？ 我梗 係 去 啦。我即刻同你去。 好。 哇！而家講到我真係想食。係。 咁嗱，我哋總結翻咧。即係腸胃炎咧，係需要有啲咩飲食？講咗食蠔啊！ 不如你另外再總結我哋研究啊，食蠔嘢先啊！ 我真係冇諗過食蠔嗬，係 啊， 可以令到你 係啊，要揀低纖嘅蔬菜生果啦，容易消化嘅食物啦，避免飲奶類製品咧，避免食太甜嘅嘢啦，刺激性嘅嘢啦，即係少油啊嘅嘢啦，同埋辣啊、重口味都要盡量避免。當然咧，即係碳酸飲品啊、酒精啊都要盡量避免啦，即係唔好食肥肉，食翻瘦肉就 嗰段時間啫， 係。 几耐到啊？你覺得？ 系 啦， 成年人一至兩個禮拜 fully recovered。 系啦，咁系咪就一兩個禮拜之後你先至可以？ 會建議係食得清淡啲。 嚇！ 你好翻曬未啊？ 好翻曬，你咪正常翻飲食咯。 你可以正常。 但係你講緊成個零兩個禮拜喎。 唔係，即係講緊你痊愈個期間，咁你痊愈曬咧就可以正常飲食。 我通常我過三四日嘅話，我 曬未啊？ 曬啦， 曬啦， 我哋食蠔啦。 食蚝 我哋系 artist 啊， 唔系你系啫，你系 artist， 我系你嘅 assistant。 拜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公务员职位编制有192,000+职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过去几年严格控制编制水平，由2021年3月至今，编制已经减少近2,000人，预期很有机会继续下降。杨何培恩接受本台上任2周年专访的时候说，编制减少是由于政府部门利用科技或者减省不必要的工序再调配人手。他提到，过去几年是公务员的退休高峰，接下来将会缓慢减少，如果要等到退休人数相对少，需要10多年之后。对于目前整体大约有20,000+公务员职位空缺，杨何培恩说警队空缺率较高。他又说，当局在多个途径招聘公务员，包括联合不同部门和职系到本地大学举行招聘日，又到内地高校举办港生招聘讲座。政府首批简约公屋今日起接受申请，朝早有申请人到乐富的房委会核务中心交表。首批单位共有4,400+，分别位于元朗油博路和牛头角彩庆路。有四人家庭申请者说，申请公屋3年仍然未上到楼，希望可以入住简约公屋缴付较低租金。有住在劏房7年的申请者说，现时独居在劏房床位，每月租金大约4,000元，期望改善居住环境。近期简约公屋单位租金由最低的740元至到大约2,600+。房屋局早前已经向合申请资格的人士寄出申请表，下个月15日之前交表，将会获优先处理。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美国财政部发布对华投资限制已议规则，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坚决反对，将会保留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发言人说，美方反复强调无意对华脱欧，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但却执意发布而以規則限制美方企業對華投資，打壓中國產業正常發展。這個是典型的犯法國家安全做法，違背兩國元首三藩市會晤共識，影響中美兩國企業正常經貿合作，破壞國際經貿秩序，擾亂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發言人強調，美方應該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和公平競爭原則，停止將經貿問題政治化、武器化，取消對華投資限制，為中美經貿合作創造良好環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南至東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聽日仍然有幾陣驟雨，天氣炎熱，隨後2-3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44点，跌183点。总成交金额53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7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93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2毫跌1.8毫，腾讯控股375.2跌6.2，美团113.5跌2.7，工商银行4.49跌3仙。建設銀行5.74升3仙，阿里巴巴71.3跌7毫，中海油22.45跌3毫，恒生中國企業65.08跌8.2毫，極兔速遞7元跌1.33毫，中芯國際17.98跌6.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6，日元159.74。

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忙忙忙。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我最爱跳舞，跳得那样沉迷，只想分享舞者一丝敬礼。我要跳舞，跳出一种决心，是彻底。我要跳舞，要高歌，跳到世界也许不冷静。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青春，跳到节奏爆灯不顾忌。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忙忙忙。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Now one, two, three, exit。 片段人间，家歌有田人。 大社会，就算你好努力好努力，到头嚟你赚嘅钱唔好话买楼啦，就想过啲生活好啲嘅都唔係咁容易㗎。我个名叫 Jenny 啊，作为一个有返咁上下知识嘅女仔，听我把声就知啦，哇哇音喎，係咪好正啦。当然知道乜嘢係叫做致富嘅捷径啦。打工 ？No way！ 打工不出头嘛？对唔住，系工字不出头啊！我自细就知道呢一句说话噶啦。但系如果我可以嫁一个有钱人，咁我就唔使再努力啦。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很偶然的机会之下，我认识了城中知名的一位有钱人，他叫做斌少爷。他由阿爷那代的话已经开始是富可敌国的了。严格来讲，他只需要轻轻地出力，钱已经叭叭声地跌下来的了。我一直等他跟我讲这句说话，直至那日。 Jenny, 嫁给我好不好？ 见你咁有诚意，好啦，好呀，得咗啦！ 诶 ，Jenny，Sorry， 唔好意思。 点解、你个样好似仲开心过我嘅？ 我有时开心得滞啫嘛，头先有冇吓亲你啊？其实呢，如果是论外形，我这位未来的老公一点都不吸引的。四十岁未够啫，就已经有翻补翻几多头发的了，肚腩又大，而且呢还有少少臭狐添。我之所以这么开心，纯粹是因为他有几十亿的身家，实在是太吸引了。话说我本来就是他申请的秘书，做了一星期啫嘛，我日日呢穿那些滑鞋短裙啊咁样咯，他终于都约我去街啦，我不停咁样向他放电，今日呢我果然成功啦，大鱼终于都上钓啦。Honey 啊，你而家带我去边啫 ？Baby 去边？咪搞结婚嗰啲嘢咯 吓，咁快就订酒席咯，你真系有计划噶 喎？系酒席嗰啲边使订嘅啫，我自己都有十几间酒楼啦，酒席呢啲讲一声就有噶啦。 咁而家系咪去注册处度排期啊 ？No， 嗰啲又唔使咁急。 嗯，唔通去影婚纱？ 都唔系啫 ，baby。 咁而家去边啫？ 咁心急做咩啫？阵间你咪知咯。 你哥真系好想知咩？ 两位 sit down please， 呢份有一份结婚前的同意书，一式两份，看完如果没问题就请签名作实。 哎，咪住，咁快要签结婚证书噶啦，乜唔系话要嗰啲证婚人啊，同埋嗰啲亲友啊嚟观礼噶咩？ 你是李小姐啊？ 系啊。 啊，呢份唔系结婚证书， 哦， 系结婚前的同意书，不如我读一次俾你听，好冇？ 陈志斌先生，下称甲方，李芳芳小姐，你系咪李芳芳啊？ 系啊。 嗯，好，下称月芳。双方同意在香港特区现行法律之约束下举行婚礼，并同意遵守以下各点：一括弧，婚后甲方同意支付月芳生活费每个月10,000元。 一万蚊？ 嗯， 我冇听错嘛，10,000元唔系美金系嘛？哇，咪仲少过做秘书份人工。 Moment, one moment， 未讲完。所有甲方名下的不动产、股票、流动现金均属于甲方个人拥有，月芳即是你啊，李芳芳不得私自挪用。假如将来意见不合，假如双方同意离婚的话，月芳听住啦，可以得到赡养费每个月10,000元。但离婚后，月芳必须搬出现有的大屋，所有首饰及衣物一概不得带走。洗洁精啊、牙膏嗰啲，你蚊香你可以拎走，亦不得进一步追讨任何赔偿。OK？ 有冇搞错啊？咁着，陈志斌你好嘢啊！谂下啲咁样嘅死桥，我唔嫁你啦。原来你咁孤寒嘅，嫁咗俾你嘅话，仲少钱过以前啊！我宁愿做秘书咯。 Baby， 你真系唔嫁你谂清楚啦嘛？冇、咯，是但你咯。 啊， 嗱，李小姐。既然你不肯签这份，那就麻烦你这份签这份。 不宜你这份有什么 准备好了？听着听着听着，甲乙双方同意取消口头协议之结婚决定，月方同意不作任何追讨，亦不向外边透露任何与甲方私隐有关一切的资料。如有违反，愿意赔偿甲方一切物质与名誉上及精神上的损失。OK？ 啊，彩你都嘥气啊！我都费事同你签咁多嘢。 唔签啊嘛？ 唔签。 冇问题，咁麻烦你找咗呢条数啦。 2,284,560元咩嚟噶？我几时又争你钱嘛 ？B B 咪唔记得咗啦？ 咩啊？ 呢、這个就系我呢半年同你出街饮茶、行街 shopping、睇戏、食饭一齐消费嘅。一半啫，嗱，既然而家都走唔到落去啦，如果要分手，咁梗系问你攞翻一半，都好应该天经地义啦，系嘛？ 知唔知法律嘅你？我都冇同你结婚嘅话，点分一半啊？ 李小姐， 饮茶食饭都唔使200几万多啦， 你咪玩啦！你估我带你去茶餐厅食嘢咩？你自己下下拣嗰啲啊，你记唔记得自己拣咗咩餐厅啊？下下都系啲最贵嗰啲啊，吓季节酒店啊、大酒店啊嗰啲啊，开始走啊，慢慢声啊，食嗰啲Oyster bar 嗰啲啊，皮几嘢一只啊？你仲话要啄埋嗰啲海水啊？要另计嘅，知唔知啊？仲有啊，我哋出出入入嗰啲啊，都系坐我最靓嗰啲限量版，咩即系 version 超级跑车啊？嗰啲油费啊，油费唔系钱啊！放心啦，你唔识，我有专业嘅会计帮我睇住条数，一定会俾翻晒所有单据嘅 hard copy 俾你，我唔会呃你噶。 听到嘛，李芳芳。嗱，陈先生真系唔会呃你嘅，咁啦，李小姐，呢笔钱你谂住用现金，定抑或电子支付，定抑或支票，定抑或分期？我未讲完，定抑或我未谂到，你继续。 签嗰一份分手协议书啦， 一早应该签啦，签咗咪唔使赔钱咯，笨蛋。 叻咩？ 拜拜，拜拜 ，B B， 拜拜。唔该晒你啊，黄律师。 吓咩气啊？系啦，喂，一阵三点啊，仲有一位马小姐同朱小姐，如果我冇记错啊，仲有牛小姐 啊，系啊，全部都好靓嘅，最紧要系咩啊？冇哇哇声嗰阿豪啊嘛，你睇下佢哋肯唔肯签咯 ？No problem， 阿杨小姐，你有冇再见啊？陈生，你又英俊又有才能又大把钱，我系女人啊，扑到签啦！ 最紧要系头发多嗰下好啊嘛。 使多心酸，过去事情不用多算，你要自强来面对每次爱恋。 而家呢个爱情保险箱嘅故事咧系虚构嘅，但我相信咧，可能喺呢个同呢个富户结婚嘅同意书里边咧，可能都会有类似啲情况嘅。 唔会嗱，我希望如果我咧，我唔会 set 呢啲文件。 你会点啊？ 因为我本身系有钱人，但我真系唔会 set。 点解唔会 set？ 你即系会瓜分你分家身家喎？ 系啊，一半 家 分你一半家。 系啊， 系 啊， 真系 分。 有啲咩事嘅时候？ 冇错咯， 系。 我觉得嗰、那个富二代几醒喎。 嗯，即系富二代几醒？点解啊？ 你我如果我系个富人，我可能都会设呢一个签一签。嗱，我唔好话真系会发生呢件事，但系起码试下佢系咪真心爱我先咯。如果对方真系觉得，就算我到时如果真系同你离婚都分唔到你一半，我都继续同你签嘅，咁可能呢个真系真爱咯。 傻啊！ 吓，你冇谂多咗。 唔系，首先第一样嘢，我系要富二代先咯。而家谂下啫嘛，谂下都开，幻想都唔得啊！咁专制啊，大家谂下都唔得。 上高兴，请高歌。火烫，火烫，火烫的心。